喂，早晨啊，6:08嘅朝头早啦，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嘅气温咧个位数字嚟嘅，9度，相对湿度57%。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仲有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咁所以咧，如果用冻嚟形容嘅话咧，咁系非常之贴切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嘅就系12月22日，咁啊，农历嘅11月初10嘅早上嚟嘅。仲有幾日啦，仲有三日咧，真係又到聖誕啦。咁啊，後日都已經係平安夜，咁啊唔緊要噶。25日咧都仲可以同大家講聖誕快樂，因為神光第一線咧年中啊無憂嘅。咁啊都會翻嚟咧同各位聽眾啊講下 Merry Christmas 嘅。今日朝頭早先有白元浩小白咧喺直播室入邊同你哋見下面啦嚇。咁啊船仔都翻嚟噶啦，不過咧就俾佢唞下，回一回氣先啦。佢要好凍啊，佢要取一取暖先啊。 晨光每日一格， 做人都有很多的优点，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呢有一些的叫做缺点，我们都应该改了它，都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去到迎接新的一年，都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要准备，包括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改了我们的心愿。为什么呀？守住自己的原则同埋底线，好啦，亦都要唔好成日忍气吞声，太过退让咧，其实唔会被人尊重噶。咁所以有啲位咧都要自己企一企，硬一硬。咁但系又要戒咗你嘅固执，因为有阵时识得妥协，先至咧系可以令到大家沟通得更加舒服嘅。好啦，亦都要戒咗冇心机。没有心机的意思就是说你太过单纯了，那些心机是公心计，那些心机不是做事没心机，做事一定就要有时盘算一下，因为太过单纯做人就很容易会蚀底的。所以新的一年呢，来紧的时候赠大家四个字，中庸之道。即是你不可以太心软，又不可以太过忍气吞声，但有时候又要同人通融一下，咁做嘢嘅时候要有计划，咁样相信咧2024年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啦。朝头早如果你发觉冻冻地嘅时候，呢首歌就应该啱你听啦噃，佢可以燃起你心入边嘅一团火，一团嘅爱火。早晨，早晨，6:11，非一般爱火。出外火，某某却偏看不过。 虽可偷偷的爱，但是有没做错？某某人要来，你为何？ 爱要爱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做做自我，某某人你来跟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热恋过？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随便那样也可。非一般爱火，非一般爱火，连同是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请就是你我。爱要爱出火，真心爱出结果，懒再去讨好某某几个。 不管身边一切，现在做做自我，某某人你来个我。 谁和谁曾爱过？ 谁和谁热恋火？ 懒去说对不起，说亦是傻。说你与我怎么？说你与我不可，随便那样也可。非一般爱火，非 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非一般爱火，非一般爱火，连同时期望一起也打破，只想你共我爱，爱得很好过，不想有别个再说你和我太多。请就是你我， 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十六分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气寒冷，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咧系大概十二度。咁啊，日间都系十二度嘅啫，都系冻啊吓。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啊，周末期间以及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咧，气温会逐渐回升噶啦。而家室外气温是九度，相对湿度55%。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系属于三至到五，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另外亦都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咧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啊，即刻望一望咧，咁啊话到下个星期嗰个气温会逐渐回升啦。睇翻哦，原来喺下个星期咧，星期四、五、六嘅时间啊，咁啊气温都会回复翻去到16至到20度左右嘅，咁啊去到呢一个水平。好啦，今日揭揭报纸嘅时间咧，今日都系同大家讲下一啲喺呢一个季节啊，大家好中意参与嘅一个活动咧，就系去睇红叶啦。边度有红叶睇啊？最出名其中一个咧，今日当然咧就系大堂啦。啊，大堂啊，成日都觉得好奇怪，佢系读大堂嘅，但系大家又读大堂嘅，读大堂嗰啲人咧。就好少去大堂嘅，咁喺元朗出没嗰啲都系叫大堂噶啦。好啦，最近红叶指数啊改咗为黄色，咁啊于是乎咧，咁啊亦都即系可以同大家整理一下咧大堂红叶交通同埋嗰啲打卡嘅贴士啊吓。咁啊包括咧有一个咧就系卡通猫嘅巴士路线，咁啊出发之前咧，咁啊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即系留意一下。每一年十一月中至到十二月啊，或者十二月中期，而家都十二月后添啦，咁啊都系会慢慢转红噶啦吓。咁啊，渔护署每年亦都会公布咧，就系大堂啊枫香林红叶指数分为咧就 A 至到 D 四级噶，分别代表咗咧就系红叶转红嘅程度。D D for dog 嗰个咧即系绿色啦 ，C 咧就代表黄色嘅 ，B 就代表开始红 ，A 咧就代表极红。咁啊，最好睇嗰阵时，最多人当然会系 A 啦，即系极红嗰阵时啦。 咁都睇翻啦，咁而家都系其实都系红噶啦吓，咁令到大家咧就可以上到去嘅时候咧，就去欣赏一下。咁当然啦，除咗咧就系、是大堂之外啦，仲有其他地方咧都一样咧系可以去到咧就系、是、欣赏红叶嘅。譬如喺青衣公园啊，或者有阵时香港咧都多零零舍舍咧就一棵两棵，咁都系啲枫树嚟嘅。咁啲枫树咧，大家都可以咧就欣赏得到红叶啦。我记得喺乌蛟藤嗰个位咧都有嘅，都有六七棵咧咁啊打横排咁样。咁嗰个位咧其实唔算特别多啊吓。咁但系咧其实影出嚟咧，我觉得都系几靓嘅，咁啊都系几值得咧大家去到参考一下。咁如果你话交通路线嘅话咧，咁有一个咧就系 K66A 啊，咁啊红叶专巴嚟嘅，咁啊亦都咧就去埋嗰个，譬如系千岛湖啊、枫香林啊、大榄郊野公园，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留意一下唔同嘅巴士路线啊吓，咁啊可以咧就尽情去到嗰度就享乐一下，影下啲靓相啦。组合 Binis 十二边咧，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啊！佢哋女大十二变，唔系十八变嘅，继续都系九斗啊！温馨提示咁啊，着多件衫啦。今日咧喺呢一个晨光，即系星期五好去处嘅时间咧，都想同各位听众，其实香港咧实在有太多嘅市集啦、商场啦，咁可能亦都因应住夜缤纷啊，令到大家日头同夜晚都有好多唔同嘢玩嘅。 所以实在有太多咧同圣诞节有关嘅活动啦，咁啊不能够尽录啊喺呢度。咁但系反而咧，我都想提一提一个咧，就同呢一个咧庙街系有关啊。因为有唔少旅客咧就嚟到香港，咁佢哋咧都会去到庙街，特别最近啦，因为夜缤纷嘅关系啦，咁啊庙街其中一个嘅部分啦，咁佢哋嗰个嘅人流同埋热闹程度咧都相当之厉害啊吓，咁而且入边嘅美食啦，亦都唔会系只系得传统嘅美食，咁有啲咧就新派少少嘅，有啲系 fusion 少少嘅，咁我觉得呢个系非常好啊吓。我哋作为香港人，唔会话食嚟食去都系食嗰啲，咁啊食之余亦都带新嘅味道咧，系好事嚟嘅。咁啊见到咧有啲外国嚟嘅游客啦，嚟到香港嘅时候，咁啊佢哋原来都系嚟香港系一啲交流生嚟嘅。咁你都话到而家香港咧多咗好多嘢玩啊！咁啊早前咧咁啊更加去到咧就系庙街嗰度啊，佢哋系由朝玩到晚嘅，所以呢个咧都好值得咧就仿效翻佢哋嗰个玩法。咁啊，俾大家咧喺庙街一带嗰度游玩一下嘅。好啦，咁啊，首先当然咧就喺呢个过百年嘅天后庙嗰度祈福啦，亦都咧就喺天后庙嗰度附近咧，旅发局亦都有啲新嘅空间啦吓。咁啊，有好多文化传统，亦都有少少嘅消费，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就体验一下嘅。咁啊，更加就可以去到附近一啲叫做灵雀占卜。占卜咧，咁当然就话道人迷信啦。咁但系去到嗰度体验到，原来呢个占卜咧系咁样嘅，呢个世界有呢一种嘅方式嘅。而家好多新嘅后生仔咧，都唔系好懂噶啦，唔识噶啦呢啲。好啦，咁啊路经一啲歌档嘅时间咧，咁啊佢哋更加会大展歌喉啦，亦都有好多嘅地道美食噶吓。咁啊佢哋就试咗一啲，譬如喺庙街都容易揾得到嘅正宗嘅凉茶，以及咧就龟苓膏。好啦，咁啊话到食起啲嘢上嚟咧，都觉得自己几健康。好啦，仲有啲乜嘢咧？更加会喺呢个大排档嗰度啊，发现咧就系融入咗各国嘅旅客啦，同埋市民，即系佢哋啲踪迹。咁啊，发现到有好多人咧都喺个大排档嗰度咧就流连啦、点菜啦、同埋食饭嘅。咁佢哋可以享受到呢个咧就系火气十足嘅小炒，加埋咧啊，佢哋即系合法年龄啊，饮埋啤酒。所以咧就大赞啊！的而且确咧，庙街呢度体验到咧系原来系玩到一日嘅，而且一日都唔够。咁啊，更加话到第日都会带埋啲亲朋好友嚟呢度咧就再玩过。咁啊，话到咧用香港文化宝藏去到形容呢一个庙街啊吓。咁的确咧就旅发局啊，咁啊将会喺庙街推出咧就全新嘅推广活动啦。庙街嘅商户咧都期待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旅客同埋市民咧可以多啲翻去庙街嗰度玩啊！带动一下庙街咧，重拾翻一种嘅热闹嘅气氛。咁啊，传统嘅魅力加上全新嘅体验活动，咁啊，相信无论系游客定系市民啦，都容易咧就揾到呢啲新嘅惊喜。我以前咧都有去庙街嘅，咁但系庙街嗰啲譬如排档咧，即系你可能行多两次，你就觉得啲货差唔多啦。咁但系入边嘅美食啊，同埋而家嘅叫做排档啊，卖嘅嘢咧都已经推陈出新，改变咗好多噶啦。咁所以一有机会，大家又可以去嗰度睇下玩下啦。一路怀旧，一路可以睇下佢有啲咩改进。美食方面一路怀旧，一路食下啲新嘅味道，感受一种新旧交替嘅传承文化。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层座驾保养好。想配上寄予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般长途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缅怀，但需亲口一种情怀。有收好你所有。 秋，情情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早上的时间找你这首歌，告诉我们知道怀旧不单止是一种情怀， 只想回头不干潮流，只拥有我们逝去所有，一种情怀超出名牌，保管到我最后，旧街景旧色彩旧标， 怀旧更加是一种品味。他是 Jason 陈柏宇，听听六点半的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天气寒冷，大部分地区凌晨的气温都降至十度或者以下。寻日下午近四点，警方接获一名初普通话的男子报警求助，说在大帽山行山期间迷路，而天气太冻，未能够继续行程。警方、消防、飞行服务队和民安队出动搜救，但是至今未有发现。因应事件，运输署表示所有车辆不能够从全锦公路进入大帽山道。将军澳常德邨常真楼一个单位今个月17号发生纵火案，警方经深入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寻日在将军澳区拘捕一名46岁本地男子，他涉嫌纵火，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亦都怀疑与邨内另外两宗纵火案有关。这两宗案件分别在今个月16和19号发生，涉及露天公共范围有杂物被焚毁。这两宗案件之中都没有人受伤，亦都无需疏散。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应约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进行视频通话，指出中美两军应该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开展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两军关系。关键是美方要有正确的对华认知，前提是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重点是推进务实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刘振立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军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捷克首都布拉格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警方修订死亡数字是14人，另外有25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而涉案枪手已经死亡，未清楚他是自杀抑或是和警方搏火的时候被击毙。警方是指枪手24岁在涉事大学就读，形容他是优秀的学生，过去没有刑事记录。警方又相信枪手在距离布拉格25公里的克拉德诺镇杀害父亲之后前往布拉格行凶，并且指他曾经计划自杀。事发在查理大学文学院位于旧城区杨柏拉广场一座大楼，警方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接报到场处置事件。内务部长拉夫尚说没有迹象显示事件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总统帕维尔对枪击事件表示感到震惊，并且向遇难者的家属致以慰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埋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不麻烦一点、啊、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冬至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爹哋妈咪，我感冒啊！你知唔知点解我感冒啊？ 因为我见到你哋就失去咗抵抗力啦，所以我冬至一定会翻嚟食翻餐团圆饭，增强抵抗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视听中国全民探世界，一个集旅游、美食、休闲、娱乐探索于一体的节目。 今集会带大家来到云浮新兴，去天奴山尼哥夏日避暑之旅，挑战潜龙峡漂流、漫步玻璃桥、俯瞰天奴山的美景，乘坐环山小火车。 视听中国全民探世界，逢星期日黄昏6: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来到6:37的朝头早，外面的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即是低至中啊。外面的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好冻啊，同大家讲声早晨先。嗱，船仔咧今朝咧已经系全副武装啦，又拉帽啦，又颈巾，又羽绒咁样咧，翻到嚟直播室呢度啦。呢、这个时候亦都要同小白讲声早晨，早晨啊，小白。 嗯，早晨啊，呢、这个天咧，你话冻咧，其实都不为过嘅。咁啊，有寒冷天气警告，咁都可以话冻嘅。 哇，你都几好人喎、啊！之前咧，你好似唔系咁讲噶。之前你话，如果跌到5度就更加好啦。 咁又唔会，我都会系普罗大众着想噶。 哦，系啊。 梗系咯。 嗱，不过我觉得好嘅地方，即系冻翻啲嘅位置好咧、就系终于似翻个圣诞节啦。 系啊，呢、这个咧的而且确，我觉得系冻嘅最好嘅一个原因嚟嘅。咁啊，当然大前提大家就要去啲避寒啊嗰啲啦。咁但系如果做足措施嘅话咧，咁你今个圣诞节真系有气氛、啊。如果唔系，你又着翻晒嗰啲短袖衫出嚟，咁夏天咁又争啲啦。 我好开心嘅，我都好想过一个夏天嘅圣诞。 系咩？ 会啊。 你好啱去澳洲。 去啊。其实我真系我都话咯，我要去一个四季如春嘅国家啦。 吓、 啊，但系 东南亚好多都系啊。 系啊，所以我系好中意去嗰度旅行咯、啊。 吓、 啊，一够晒热啊，好开心啊， 好热啊，嗰啲地方。 唔紧要，我哋香港其实都不遑多让嘅。 咁系，咁系嘅。 只系得嗰几日咧， 系啦、 啊，都可能得呢几个月咧系冻翻少少嘅。 啱嘅，啱嘅。 嗱，讲开圣诞啊，你有冇特别？圣诞节嘅时候会听一啲圣诞歌嘅，即系特登喺屋企播咁样咧。 屋企播啊冇咯， 因为通常咧，我想听嘅时候咧，就会喺节目嗰度播啦，然后同大家一齐听。 因为你屋企有小朋友会，即系会一起播一下，一齐跳一下舞咁 样。佢会唱噶啦。 哦， 系啊，佢哋会自己唱啊，喺学校学咗。寻日先至同佢出街咧，咁啊夜晚出去食饭啦，佢全程咧喺架车嗰度系咁喺度唱圣诞歌。唱得又唔好听喎、 哎呀，你唔好咁讲啦，小朋友唱一定好得意囉。 係得意嘅，不过开始变咗嘈囉。 唱啲咩歌多呢？ 唱嗰啲咩Jingle Bell 啊呢啲囉。 Merry Christmas。 係啊。 即係嗱讲真嗰句。 Jingle Bell。 我呢听咗都廿几年啦、都未几喎，比如三不成几。22年啦、你都听咗更多年啦、你有冇曾经听过一首圣诞歌呢，即係觉得哇我唔想再听，可唔可以唔好再每年圣诞都播啊。 哦，咁就冇喎。反而呢係我觉得如果每一年嘅圣诞节呢有返呢一类型传统嘅歌呢，即係新年咁样，咁你都会听返啲喜庆歌嘛。 欢乐年年嗰啲。 係啦，咁你先係有嗰个节日嘅气氛。咁你推翻上嚟嘛？如果你聖誕節冇聖誕歌嘅話，咁又爭啲喎。 我自己都係，我自己都中意聽，同埋係咪 Mariah Carey 咧？咪有一首歌嘅，佢話即係咩 ？All I Want Christmas Is You 咁樣。 哦，係啊，咩 Christmas Eve 嗰啲好多啦，呢啲歌手 唱過。係啦，佢話咧呢首歌咧係每一年聖誕，即係我諗十一月啦，佢就開始咧榮登佢哋嗰啲音樂榜嘅頭十名噶、 因為嗰啲西方國家係更加犀利啦。 係因為佢哋話原來佢哋估計咧，點解通常十二月先開始噶嘛？佢十一月已經開始上榜啦，就估計因為佢哋開始咧早咗動啊，即係我哋遲咗動啦，但佢哋係早咗動，所以呢一首歌咧早咗上榜。佢每一年賺嘅版税咧係十分之可觀嘅。 哇！ 就係因為呢首歌，因為其中一首好脍炙人口嘅歌。 嗱， 不過咧，嗱呢首歌就成日播啦。亦有啲歌咧，原來係好多人都唔中意。因為叫唔中意咧，有啲人會覺得哇，聽咗好多年啊，哇，不如唔好再播啦咁樣。其中一首最經典嘅聖誕歌咧就係、是、Last Christmas。 哦，好多歌手翻唱過啦呢只。 係啦。 係啊。 我自己都幾中意聽 Last Christmas。 係。 因為 which is 我覺得都幾應景。 我有聽過好多嘅版本，有啲歌手係唱得唔好聽㗎嚇。 哦，咁當然。 咁聽到嗰啲版本咧，我都係覺得把鬼嘅。 係 啦。咁所以我嗰陣時我都覺得啊，真係要揾翻啲好聽嘅，即係洗翻隻耳仔先得。 嗱，佢咁样讲嘅，佢话咧呢一首歌嘅版税收入啊，每年咧预计系30万英镑，即系296万港纸。 哦， 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即系当呢个歌手啦原唱啦辞世之后咧，咁其实同一时间咧就有一个粉丝嘅专业啊，都叫唔叫粉丝专业咧？即系嗰个好嗰、那个 social media 嗰个粉丝专业咧，突然间诞生咗。佢个名咧叫做。我怕我读得唔好啦，但佢意思咧就系话啦，啊如果咧再播呢首歌就会世界末日咁解。 哦， 系啦， 因为佢自己听得太多啊。 系啦，佢就觉得咧系一个，即系佢成嚿嘢系做乜嘢咧？叫做圣诞节嘅生存游戏。咁就系咧参加活动嘅人声称系全部咧都系听 Last Christmas 听到想呕嘅人嚟嘅，即系不断听咧听到劲反感噶啦。咁所以呢一个游戏规则咧就好简单，就系、是、玩家咧需要喺12月1日去到12月24日嘅午夜之前啊，完全唔会收听原版嘅 Last Christmas。 哦，咁都好，咁起码25日可以听翻， 系 点都可以俾翻圣诞节嘅时候咧，就大家都系要应节啊吓。 但系难个位系你无论有心定冇心咧，听到都输噶啦。 喺条街嗰度都会听到啦。 咁你就输咗。 咁我自己听唔到咪得咯。 因为佢呢一个应该自由啲，其实佢冇话咩嘅，佢话无论你有心定冇心听到咧，你有一有意识到呢一首歌嘅存在咧，就出局噶啦。咁你就要喺你嘅社交媒体咧发文啦 ，tag 翻我个专业。然后就话啊，我出局啦咁样。 哦，咁系佢帮佢自己嗰个 page 咧就做宣传咯。咁你系唔系都要 tag 佢嘅话，咁啊系唔系佢都有 hit rate 咯？ 哦，你咁样讲又啱。 系咯， 佢仲要每年都可以翻炒。 一睇就知呢啲板斧啊！ 但我谂佢哋真系好唔中意呢首歌、啊。 我觉得佢未必唔中意呢首歌， 但好玩。 我觉得系啦，件事系好玩嘅，因为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唔同节日都会出现噶嘛。咁佢就揾到有呢條橋嘅話呢，可能佢somewhere 見到有呢啲方法，就套咗落去喺 Last Christmas 呢首歌曲嗰度，咁就做咗呢個板斧出嚟啦。 哦， 系啊， 其实都 make sense。 可能系啲搵钱嘢嚟噶，佢嗰、那个。 咁其实应该唔，但系咧，我就咁睇啦，就应该得 Last Christmas 暂时有啦。我觉得应该要其他歌都可能有、 啊。你试下整欢乐年年啦，整翻个 page 出嚟，圣诞节听到欢乐年年年。或者歌神嗰只财神刀，嗱财神刀大家都会听。 哇，财神刀一定好易中。 系啊，好易中噶，跟住又听翻你嗰、那个、 那个专业， 咁咪实中咯。 喂 ，OK 喎、啊， 系咪呢啲？ 系 点逃得过我法眼啊 ？OK 喎、啊，小白， 梗系啦， 果然系做咗呢一行好耐啊，媒体行业嘅巨头啊。 唔好咁讲，小 small potato 嚟噶。 系咁，但系咧，佢话咧，原来有一个 DJ 啦，咁就喺一个足球场嘅其中一个足球赛上面咧，佢、知道咗呢样嘢。咁、当时就有7200个观众喺踢，即系观赛啦。佢见到咁样咧，佢喺12月嘅时候特登播住呢首歌。 哦，咁于是乎，如果喺个会场入边都有follow 呢件事嘅话咧，咁嗰啲就一齐喺度踢啦。 去啊！仲要系公开闹到嗰个 DJ 咧，要出嚟道歉。佢话：我以为呢个玩笑嚟咯，原来大家咁认真啊！咁所以咧，呢一样嘢亦都系显示咗，原来每个人咧，即系虽然应下节系几开心嘅，但如果真系唔中意咧，咁啊冇真系成日播佢哋啲歌啦。 世变添着无题，形象分出如图泥，谁介意远航像那位3800个有待磨平，性格深藏神情，寻觅自我的漂亮原型。 Yeah, I'm gonna tell you having a doubt flow so far, let's figure this drought. You just wanna be me, nah,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Like on the road, full control, my confidence unbreakable, keep up unshakable, can't stop me from achieving my goal. 一刀一把精雕细琢，只有我和旁人没有关，不必解释，不需注脚，眼光加冷笑，18岁如何作自叹。 首歌是 Windy 詹天文的大雕刻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咧，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喂，大家好，早晨啊！ 早晨， 食咗饭未？唔系 ，sorry， 早餐食咗未？唔系饭。 早餐啊，梗系未食啦，而家都早啊吓，咁但系而家都可以开始唱歌仔噶啦，下个礼拜就有到圣诞。啊！又到聖誕，嘻嘻哈哈！啊！又到聖誕， 唔係舊年好似冇今年咁彈咩？你冇聽專輯個版本啊？ 咁有好多版本添嘅。咁但系我哋上个星期讲个保暖啦，今个星期就讲啊，唔单止净系讲下行山咯。你如果大家可能圣诞节嘅时候，好系咪好多人中意露营啊？ 勁多好多年輕人去啦，係啦，為咗證明你年輕，你快啲去。 係咯，真係年輕人去多啊嘛！照你目測嘅話，即係一家人係少啲嘅。 心態年輕都有嘅， 心態 即係你咁望住我咧，我好難答你話啊，我唔年輕噶啦。咁唔係，我心態年輕，我都去噶。有 父老攜幼咁就少啲嘅， 父老攜幼有啊，而家好興啊， 係咩 ？Family 一家大細咁咧，爸爸就帶埋啲小朋友啊。有時啲公公婆婆都會一齊湊熱鬧去。 哦，可能而家啲型咧就簡單咗， 同埋係大件咗， 係 可以行入去嘅，同埋就好多人咧，即係經過疫情之後咧，全部都高手咗。 哦，咁啊係 啊，所以高手同埋佢哋會開始玩煮嘢食。 嗯嗯嗯。煮嘢食嘅都系一个学问嚟嘅， 系花神多好多啦， 系嘛？ 我哋细个嘅时候成日就唔系就午餐食嗰只肉，一系就罐头，唔系罐头就罐头，跟住就即食面。咁但系而家唔使啦， 嗯， 好多款式， 系 因为炉具又方便啦，最紧要就个煲啊。 以前啲炉具就宾森 burner 咁款啦，而家啲炉具系点样嘅咧？ 都系宾森 burner 系咩？啱啱嗰头先话人哋又改进咗，又进化咗， 系啊， 又系宾森 burner 咁款。咁有冇电磁炉啊？而家曲线 电磁炉又好似 即系，譬如用过嗰啲，我哋个个都有插电噶嘛，用插电或者太阳能吸晒阳光，就可以煮嘢咁样，有冇啊？而家？ 我哋不如开个生产线，我哋自己搞。 系咯， 应该可能未，我暂时未见到有。 哦，所以都系奔驰 burner 咁款嘅， 都系啊， 本身灯 啊，本身灯系啊，即系都系嗰啲 gas 炉咁啦，或者好似都有见过人带嗰啲卡式石嘅，即系好大个嗰啲入嗰啲叫边炉器嗰啲咧，大大个摸过去，因为好多都系揸车啊嘛。 嗯， 反而我觉得我又唔会笑嗰啲嘅。咁我有啲第二啲會嘅教練佢哋，你哋老人又唔應該咁，其實冇分嘅， 係 記住要你有你玩，佢有佢玩， 係咯。 我揸車嚟到我一家大細，我梗係揾個爐頭安全嘅， 係 咁我就你贏啦。 同埋一家大細有陣時，如果人哋即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佢真係肚餓，唔通仲等你個奔身 burner 燒下燒下咩？ 其實嗰啲爐頭細個咧，就因為我要攞上山上 啊， 或者我要行長距離嘅， 係。 咁你牙牙喳喳嘅，譬如揸車嘅嗰啲，其實冇所謂嘅。 係係， 我覺得 OK 嘅。 你見人哋嗰啲車中拍嗰啲都係一即係嗰啲餐具咧，或者啲爐具咧， 好靚㗎。 係啊， 好靚， 都係靚仔㗎。 即係我覺得佢係叫做唔同嘅生活啫。 係 啊，咁啊講翻嗰個煲先。 好啊， 即係我哋而家都好興講緊個 cook set 啊。 嗯， 因為 cook set 大家成日以為啊 cook set 係咩嚟嘅咧？就只不過係將所有煲煲餐餐入埋落去同一個煲裏邊。 嗯， 好似一套嘢咁。 嗯。 啊，即可能叫做一套嘅厨具咁样吓，就成日都嗌曲式曲式， 慢慢就拎出嚟咁样嘅， 系啦，就唔系净系讲紧一个其实都会分系有煲啦， 有碗啦、 碗啦，甚至乎叫 mug 叫咩 mug， 即系英文嚟嘅，唔系乜嘢个乜，系 mug， 即系 cup 同 mug 个分别吓，咁都有人中意用唔同嘅加餐嘅，咁啊质料方面咧都会有啲系铝金属啦， 嗯。 钛金属啦，不锈钢啦，一啲混合甲钢都有。 边种 quality 会系比较建议嘅咧？ 其实就睇你做乜嘢 吓。 如果好似我要行长距离嘅， 长距离，但系上去，譬如我哋嚟紧都圣诞节啦，又平安夜啦，咁我断估都系住一晚嘅啫。 哦，咁你睇你系孭背囊去啊？ 吓， 定系揸车嘅？ 系 揸车嘅咧，就其实 两小无猜嘅孭背囊 咯。啊，两小无猜嗰啲咧，咁有咁轻都咁轻啦。咁當然啦，你就睇你個能力啦，即係經濟能力。因為一個鈣金屬嘅煲咧，我當你係載到一公升嗰個容量嗰啲咧，咁大概而家都賣緊300多蚊一個。 哇！ 係。咁你話我要再輕身啲嘅，可以一 set 過有兩個啊，連埋個蓋啊，咁嗰啲可能去到500多蚊㗎啦。 嗯。 咁即係真係要睇你個經濟能力，同埋你會唔會長用。 嗯。 即係我有一隻煲就10几20年前買，應該9几年係用到而家。 哇！咁襟啊！ 我好長情㗎，係 啊， 即係現役用到而家咁，係好襟嘅，非常之襟。即係價差其實貴買平用就因為咁樣計咯。 嗯， 咁我當年都買200-300蚊㗎，咁你用咗成20年喎。 嗯，抵啦。 啊，即係我兩歲開始用嘅， 喺度懶啦。咁嗱，曲 set 就真係有呢一類型嘅裝備啦。係咪所有曲 set 其實都即係一定係可以掂到火？佢有冇話曲 set 咪我呢個入邊曲 set 入邊攞個碗出嚟？ 個碗就要遠離火身，唔需要。 唉、哎，你真係醒啊！我未提你就知，其實你唔係專家。裡面有啲膠兜、膠碗咧，咁我哋就即係通常買啲比較平價啲嘅普羅大眾用開嗰啲款式，因為我哋買貴嗰啲咧，佢唔會送碗個碗俾你嘅。咁、一套一 set 嗰啲咧，就包埋碗啊、碟啊咁，我哋就好少用嗰啲碗碗碟碟。因為佢啲膠嘅質量唔高啊，好容易油淋淋嘅。咁反而可能 油淋淋洗都麻煩喎。 係啊，喺個郊野公園真係好難洗油淋淋。 你嗰啲用要落洗潔精再加海綿係咁捽佢先可以。 咁啊，留翻屋企做啦，係咯，留翻屋企處理啦。咁我哋去到郊外就用茶籽粉啦、熱水啦、檸檬汁啦、茶包啦呢啲幫佢即係洗乾淨啲就夠。 哇！要講多次喎，即係你個郊外點樣洗碗話？ 係對唔住，呢排講書講得太快啦，想慢少少，可以用檸檬汁啦、茶籽粉啦、茶包啦。再加熱水， 系 咁咧就比較去油嘅， 系 咁呢啲全部都得嘅。知唔知有隻特別啲？譬如你有隻食，我哋食呢個叫做咩？燒臘 嚇， 食乳豬 嚇， 係咪有包黃色嘅芥辣俾你嘅？ 係係， 其實芥辣都係乳化劑嚟 嘅。哦， 係都可以去油嘅。 係 你試下，即係你譬如你食完嗰啲油，你屋企試下，你揩少少油嗰啲咧，你擠啲 wasabi 啊，或者擠黃芥辣落去啊，捽咗佢，用水一沖咧。就好乾淨 哦， 去油嘅 系， 所以点解我哋食乳豬咧会俾嗰啲黄色芥辣嚟， 系 乳化剂，等佢冇咁油淋淋嘅感觉， 香啲啦又， 一嚟啦，二嚟就真系可以解油， 解油 劲啊， 唔使下咁抱你喎， 茶都系嘅， 系咯， 茶嗰啲茶叶啊，一样系可以解油嘅，咁你有时你可以试下嘅，你譬如你饮茶。你滴啲茶葉落去，啲油會彈開咗。 有啊有啊，有試過。 係，即係呢啲係即係純天然嘅嘢，可以乳化咗佢，等佢分散咗佢，咁你咪感覺上冇咁油淋淋咯。 係咁啊，曲式就呢啲都要注意啦。咁啊煮嘅時候其實應該有冇個步驟，我哋點樣煮可以充分利用到我哋嘅水分？因為我哋水唔多嘛，可能你拎上山嘅即係 我食譜係咪？ 係啦，五啲水咁樣，你即係成家人用咁。 咁、如果成家人用就要揀啲水源充足嘅營地咯。頭先講翻你個兩小無猜啦，咁、你想慳水用咧，咁又可以食下脱水米、脱水飯， 係 去煲滾水落落去就得啦。 係 咁就唔係我想再即係多啲嘢食嘅，咁就盡量唔好煎唔好炸。因為你煎咧，你係要洗即係多油。咁通常都係攞水烚啊、灼啊，咁就容易啲嘅。 落山洗得唔得？其實建唔建議啊？ 如果你第二朝唔煮早餐，咪可以咯。 哦， 咁但係我建議揾個密實袋或者揾個膠袋袋好佢先。 我有陣時真係見過㗎，有啲人諗住第二日朝頭早我照煎香腸，反正熱咗之後嗰啲鯨魚嗰啲油會溶翻㗎啦。 咁、有機會有菌㗎喎。 係啊，啲人唔知唔諗啊嘛。 會拉肚子㗎喎。 係啊，拉肚子都算啦。呢個山上面拉肚子就有啲麻煩咯。 咁你行到邊人都知道你拉肚子啦，咕碌咕碌咕碌咕碌咯。另外就仲有驚啲野生動物因為你煮完晚飯啦，你嗰啲曲式唔洗擺出嚟，咁即係你話俾啲動物聽有嘢食啦，咁咪過嚟會即係搞亂檔咯。咁呢個我哋又唔建議，所以點解話點都要洗一洗佢咧？咁真係好唔夠水啦。咁點算咧？咁我哋就攞啲廚房紙，或者啲比較索水嘅布啦，先抹咗第一浸先啲油。廚房紙其實比較好用嘅，抹咗第一浸油之後咧，嗰樽廚房紙有油嗰樽咧，你可以擺落密實袋裏邊。咁之後攞翻落山，咁跟住你就可以用少少滾水，再用廚房紙再洗一次， 係 咁就乾淨啦。 哦， 咁大前提就係你要煮嘅嘢唔好太油膩，你太油膩咧，始終都係難搞嘅。 係唔好諗住即係燒雞翼，我自己中意食嗰啲嘢，嗰啲就油啦嗰啲。 或者你譬如我想煮趣味啲嘅，咪金菇肥牛咯，咪上去，因為金菇同肥牛你一灼一灼都得啦嘛，咁你咪落少少豉油啊，打個芡汁啊，咁咪都 OK 噶。或者冬菇啦，炒洋葱啦，呢啲又健康又簡單。 係，或者滾個湯都得嘅。 煲個湯，喂滾啊，滾個湯唔係煲， 滾個湯 啊都可以。 係啦，咁呢啲真係曲 set 啊，咁大家去嗰啲露營鋪就有噶啦，唔需要真係特別揾嘅啦。咁最緊就係 Sunny Sir 所講嘅，就係揾啱自己個 budget。 哦，係冇錯， 係啦，揾啱自己 budget， 咁啊揾啱自己個料材料 啊，有個安全要睇睇先個手柄。你買嘅時候咧，就不妨睇一個手柄個結構穩唔穩陣。 係， 因為有啲就真係佢用比較螺絲渣啲嗰啲咧就唔好得。因為你譬如你假設你就 一攞就搖嘅， 係啦，嗰啲就你要小心啦。咁我建議一係就你攞帶嗰啲布即係毛巾扶住個布一齊攞開。唔好淨係信靠曬嗰個柄， 因為耐咗咧，嗰啲膠比較質量差嗰啲咧會斷嘅。 嗯， 咁我都見過同學仔揸住，啪就斷咗。 荒山野嶺斷咗，你倒死咗都算啦，你冇嘢食噶。 我反而我會諗驚六親喎。 係啊， 即係你知你唔認噶啦，係咪？六親又唔認啦，咁樣你即 係好，同你傾住咁多先。 好， 拜拜。 拜拜。 新闻之后咧，亦都系会有分途广播嘅，所以咧，各位晨光嘅听众记得留翻喺度啦。普通话台亦都会有音乐早点等住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自然，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7:08嘅，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見到出面九度啊，九度咁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寒冷天氣警告，仲有強烈季候風信號咧，都係生效緊嘅。咁所以又凍又乾又大風，咁啊大風咧都容易令到自己嗰個嘅體温啊容易啲流失㗎。咁所以大家咧，除咗係保暖之外咧，仲要注意住咧就係防風。咁啊著翻啲衫咧就可以防風嘅話咧，咁就可以有效咁樣令自己保暖啦嚇。好，直播室入邊咧，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仲有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咦，都好快就已经切入呢一个嘅圣诞节，咁有气氛啊，开始扮圣诞树 啦， 成 日都话似圣诞树啊， 你多绿色嘅衫、 啊，系啊，我好中意绿色噶嘛， 系嘛 ，colorful 嘅色我中意嘅，绿色啊、紫色啊嗰啲， 咦，咁咪啱咯，如果你系又有绿色。嘅一身衣服嘅话、然后就再将嗰啲红色啊、橙色啊、紫色啊、咩色都好啦，嗰啲一个个嗰啲波波咁挂喺度， 挂晒写圣诞树， 系啊，咁就一个行动中嘅圣诞树啦。 咁你圣诞女神 系，系咪圣诞树女神？ 要加树落去，唔好要树得唔得啊？你船仔讲得咁好听，真系啊，真系好冻啊，今朝 冻啊冻啊，真系冻嘅。 嗱，你而家头先啱啱听到你报嘅温度 九 度 啦， 但系我荃湾翻嚟咧，今朝系6.3度。 系、咦，同大埔差唔多、啊。 我哋有咁冻咩？ 我哋都有噶。 6.3系因为始终唔同嘅地区咧，温度真系唔同。 咁其实大帽山亦都有录得系零度啦。 系 啦，咁所以个天气非常之系寒冷啊吓。 系啊，所以系依抢咗架船仔讲天气，点真系睇一睇大家保暖啊。不过一阵真正嘅温度同埋出边嘅感温咧，就真系要阿船仔再同大家讲啦。不过先讲翻交通 先。好啊，好啊，好啊。 咁好啦，由于个突发事件啦，咁所有车辆都不能够由全锦公路啦转入去大帽山道啦、就有突发事件啦，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全锦公路咧转去大帽山道噶。咁另外啦，受较早前嘅水管急收影响，江乐道西去中环方向介乎正街至到东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好啦，讲咩咧？强风措施啊，将军澳嘅跨湾大桥嘅单车径啦，同埋行人路咧就已经系封闭咗噶啦。咁啊，受影响人士咧可以改用其他嘅单车径啊，同埋行人路咧就前往翻日出康城啦，同埋调景岭咁都系受强风影响啦。港珠澳大桥啊，而家香港嘅连接路最高车速限 限制咧，由每小時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時嘅50公里啦。咁港珠澳大橋嘅主橋嘅快線同中線咧，車速限制都係由每小時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時嘅50公里，慢線咧就80啦，降到去50嘅。咁大家揸車嘅朋友咧，真係要留意啦。 係咁啊，再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大帽山嚇。咁啊，其實除咗突發事件之外啦，咁啊喺大帽山如果咁凍嘅時候，特別係又亦都有出現過即係零度啦。咁亦都明白嘅，有好多嘅朋友咧會係好想就話啊要睇結霜又成咁樣。咁啊，其實咧亦都因應呢啲嘅情況啦，咁啊警方亦都有道路嘅封閉，或者係因為又有突發事件啦，咁亦都唔鼓勵大家咧係上山去到睇呢一個嘅又結霜，因為即係如果真係凍嘅話咧。凍到結霜嘅話，其實大家都記得喺前幾年嘅時間，大帽山就因為結霜啊，咁所以就有好多人係被困喺個山上邊，咁啊造成咗好多嘅不便同埋問題啦。因為你搜救人員又要上山，咁亦都我哋先唔講個裝備啦。咁你上到山嘅時候，佢又要為大家保暖啊。其實佢哋又辛苦，咁係啦，咁何必咧？咁你上到山嘅時候，就係因為你真係結咗冰啦，連路面都結冰嘅時候，車又行唔到。咁啲車咧，就算你唔行都要跣緊落嚟嘅話，咁好危險嚇。嗰個係即係全香港最高嘅山，咁你諗下啲山路上邊，如果發生呢啲問題就好嚴重啊。如果要睇呢啲，譬如結霜啊各樣嘢嘅話咧。我覺得大家去旅行嘅時候睇啦，係啦， 我好贊成小白講嘅嘢。我成日覺得你自己中意嘅嘢，連影響到其他人，我就好唔中意。 係 係嘛，即係等於暴風球咁，你走出去滑浪，哇！你有咩事？ 冇錯， 你有啲咩事係要需要其他人拯救？你等其他人啊，人哋有家人噶嘛，有屋企人噶嘛。 係啊， 咁點解因為你嘅自己嘅一己嘅私欲啊，自己覺得好好玩、好開心，而去影響到其他人咧？ 係啦， 救你嗰個都係人嚟噶嘛，神嚟噶喎。 啱啊！如果你話你本身我住喺大帽山收尾村龍村咁樣，又或者。你直頭係住喺特別打鼓嶺嘅，咁你又好想睇，咁你睇下有冇呢啲朋友咯。咁你 佢 係啊，你就喺度住，咁你唔好影響到人啊嘛。咁一個安全嘅環境底下最重要。如果你想睇雪睇結霜嘅，你咪自己去旅行咯。其實你諗下，我頭先咪後先至同阿 Didi 同阿船仔有講，你諗下，譬如南韓首爾呢啲地方，而家講緊零下22度， 真係極 端。咁嗰啲地方唔單止有 霜 啦，又有雪啦，又暴雪啦，係啦。咁你就去嗰啲地方咯。咁如果喺香港。安全才是最重要，我們都要為那些搜救人員去考慮一下這個。 是啊，還有始終你駕車呢，在香港的地方，它沒有，即是你不是那麼適應，我覺得你落，你好像你這樣說，你走上去大帽山道，哇，你的車多危險啊。 是啊。咁你嗰啲，譬如喺雪地行嗰啲鞋咧，咁你就算你著普通鞋，你都要加翻啲膠帶啊，有啲釘喺度落喺度啊咁樣。咁我哋一般市民如果冇呢啲裝備，其實去呢啲地方即係只係會帶來不便同埋危險性。咁所以就同大家講，唔好諗住喂冰點、啊，你要睇結霜咁，我覺得唔好咁樣一窩蜂啦。 直情係啦，所以大家真係嚇聽到小白今朝早嘅勸告咧，真係大家諗一諗， 希望大家 為人為己， 聽聽呢個好言相勸啊！ 係啦， 聽下聖誕女神講啊！ 係啊，又聽聖誕女神講啊！又 聽下神光男神啊！係神光小女神， 全部都係變曬神喎！我哋 開心啲啦！ 啱啱啱，聖誕節大家普天同慶啊！ 係啊，開心下啦！普天同慶嗰個講咩咧？梗係講翻平安夜嘅交通。 哎呀，要講喎， 真係要同大家講，好重要，因為大家好想 聖誕節當日。是不是都会有很多交通的 嘛？其实呢好像我 平安夜有啦，圣诞节当日星期一会不会有的？ 圣诞节就不会说特别的加开特别的交通，哦，但平安夜那日就很多的交通都是会有所调动啦，但以我所记忆平安夜以前通常地铁是港铁，港铁是通宵的嘛， 以前是，但有段时间就停了通宵的服务啦， 是啦，但今年就不是，大家记住，因为我头头都想着咦平安夜可以玩到好东西，通宵有港铁，大家记住平安夜是港铁系冇通宵 哦，冇通宵啊， 系、 哦、 啊，冇啊， 哦，冇通宵 嘅，除夕就有啦， 除夕就有， 系， 记住啊，记住啊， 但系以前就有啦，平安夜，不过唔紧要啦吓，咁既然港铁公司系决定咗，但系大家就知道啦，就冇嘅。咁另外好啦，道路方面好多都封路，可能有时间讲一讲， 好有， 系啊，最好嘅神光真系好嘅啫，俾我讲多啲交通，你知啊，始终某啲时段咧，其他做节目嘅时间咧，就唔系话咁方便讲太多交通，啲人始终都有呢个 airtime 咧，又系有限噶， 啱嘅，啱嘅，啱嘅， 咁啲咁重要嘢都同 大家講啦。嗱，由24号啦，即係12月24号平安夜，下晝2点咧開始啦，至到第日5点咧，話中環嘅封路，大家要留意啦、 嗯， 就係封咗德記立街啦、蘭桂坊、榮華里、和安里啦、威靈頓街同埋安南街嘅。咁、 嗯、 另外啦，都會因應人群嘅情況啦，下晝2点到5点咧就需要封路噶。咁好啦，路邊啊喺中環嘅停車位咧都係會暫停使用嘅。咁大家唔好諗住喺中環咧想揾個車位，而其實咧就算唔封咧，已經揾個車位好難噶啦。 係啊， 封咗嘅話仲更加困難添。 係啊，就算我係住新界嘅朋友，我去即係中環嚟講，對我都係遠啦。我都會選擇搭鐵路啦，因為真係好方便。 啲大時大節真係唔好講笑啊！不過我知道有啲人咧就揸慣車就唔中意搭公交嘅，不過喺度奉勸大家都搭下公共交通工具。啱 啊，又方便又快又平 又環保， 係啊， 環保最緊要。其實你已經聽到啦，呢個韓國哇咁極端天氣，又兜翻去講翻環保，大家真係要留意啊！咁好講翻啦，咁呢個中環啦，路旁嘅停車位都會暫停使用嘅，就係士丹利街近住德記立街啦，同埋部分嘅雲咸街同埋安南街咧都係嘅。我想問兩位有冇搭過中環嘅半山嘅自動扶梯啊？ 有， 啊，係咪好長？好好玩， 好長好玩， 好玩 啊！我都係特登去搭過。咁大家留意啦，佢咧幾好喎，延長服務時間俾大家噶，到凌晨嘅1点， 係 24号啊，25号都有啊，即係唔係淨係24号啫，聖誕日都有嘅。24同25号啦，就服務時間咧就會延長到凌晨嘅1点嘅。咁、當然啦，好多條巴士咧都會改道啊，同埋封路嘅。咁、就但係咧，雖然話神光大把時間都講唔到咁多，如果要我數曬啲巴士線咧，起碼數10分钟。咁就唔數啦，咁、大家可以咧打去九巴度啦，九巴熱線27454466啦，咁就問清楚，或者係你想搭問下啲孫仔啦，啲長者咧，想搭邊條巴士線啊？佢有冇延長或者改路？同埋大家記住，尖沙咀一帶都係封路啊嘛，咁如果諗住嗰個落車嘅話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啊！咁、好啦，咁仲有咩咧？港鐵頭先講咗啦，24号咧就係維持翻正常嘅服務啦。咁啊，電車啦，電車嘅服務時間咧都會延長到凌晨嘅2点。 哇， 咁啊幾好， 都延長到好夜下喎。 係啊，所以某啲時段咧，大家留意翻啦。 咁如果你話電車就提供個服務去到咁夜嘅話，就算你喺譬如中環咁，大家可能覺得蘭桂坊嘅氣氛特別好嘅，咁、你要走嘅時候，其實亦都可以選擇電車喎。特別港島區， 但電車係一撅撅開嘅，你都知啦，又跑埋。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大家要留意翻邊一撅去延長到凌晨2点喎，唔係成條線都係。 哇！夜晚坐電車仲特別凍添， 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 感唔感受到啊？ 可以挨近啲隔離嗰個喎。 系咪啊？你真系啊！你一船仔，你睇下佢咁几快脆，已经谂住挨住隔篱嗰个。 咁所以佢可以有一个温馨嘅屋企咯。 冇错，我感觉同成家人都好温馨，都好开心噶。不过咁冻咧，大家留意翻保暖咯，系咪啊？圣诞节就我同阿船仔都系啦。虽然话应节冻系好，但系我哋咧真系唔系好中意咁冻。 真系唔好，即系可以暖翻 at at 嘅。 有冇啲咩特别节日啊？定系你圣诞节因为天气寒冷，譬如平安夜当晚系安排咗火锅咁样？ 我早安排晒啦。 唔应节，但系都系安排火锅。 我琴日已经又系火锅啦，今晚又系火锅，圣诞节又会火锅同埋打边炉啊，同埋 BBQ 咯，我好中意 BBQ。 哇！呢啲节日咧，火锅同 BBQ 啊，即系喺香港人嘅心目当中咧，真系必赢啊！ 但系 BBQ 咧真系好冻，因为你会喺户外 噶 嘛。 BBQ 户外嘛，系 BBQ 再冻啲嘅， 会 冻 喎， 开 心噶喺个户外围住呢个火炉咧，哇！你真系简直咧暖入心。 系啊，但系如果你话 BBQ，我原本都有谂住安排小朋友咧。喺星期喺听日嘅时候咧，会唔会同佢啲同学仔去附近嗰啲 BBQ 场嗰度玩下啦？但系如果天气太冻咧，我估都未必啦，因为即系小朋友一玩嘅时候咧。佢哋又會話好熱啊，跟住就除低咗啲衫啦。但其實咧就會都係凍嘅， 會攝親啊。 係啦，就真係好容易攝親啊嗰個位。 千祈唔好啦，你知咧大時大節冷親咧就唔開心啊。 冇錯 啊，你講開 BBQ， 我想問小華，你會唔會教啲小朋友咧點樣透露？啊！你嗰個小朋友細得滯喎，又唔得。我而家發覺咧，我船仔我問咧，而家個個咧好多年青人咧，我唔知啦嚇。我仔嗰輩啦，佢哋個個去啲 BBQ 場咧，幫你透埋爐啊嘛。佢哋真係唔識點樣去砸搭個爐啊。 其實我都唔識嘅，我真 係。嗱，我都識嘅啫，因為我可能 我都想話俾你聽，佢都未必識，佢就自己講。 因為佢係年青人咯。 反而我係靠啲男仔幫我搭透爐，咁我連呢一樣嘢都拎埋嚟做，咁佢哋就好冇癮噶嘛。 咁又啱嘅。 咁嗱， 而家嘅女性係唔同。 你可以叫佢哋做。 但系你要自己识， 唔系咁应该会最后屘都应该会透到嘅。如果真系冇人帮到手， 系啊， 系嘅，系嘅，系嘅， 系咪啊？好，好，好，文化时代嘅变迁啊，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大家希望即系呢几日玩得开心啲啦吓。 好啦，好， 唔该晒 Lily， 唔该晒。 咁啊，船仔亦都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啦。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亦都系吹强风嘅。展望周末期间同埋圣诞节亦都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出面嘅气温系9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依然生效紧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今日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啦，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佳哥冬至快乐。 大家快乐啦，今晚吓，系啊，咪食下汤圆啦， 系啊，今晚啊食下饭啦，同屋企人。系啊，香港嘅传统习俗冬至咧都系食饭啦，系嘛？ 食饭多啦，通常都系冬大过年啊嘛。 系啊系啊，会唔会有啲村特别有啲冬至自己嘅习俗噶？我突然间好奇问一问啫。 嗱。围村客家村啲就唔兴嘅，但如果喺啲潮州人嘅社区咧，就兴冬制嘅。 哦，冬制啊， 冬制嘅，所以佢哋冬制又会吓。 哦， 唔系秋制啊，唔系春制， 系啊，冬制啊。咁 借住冬至啊，拜下祖先咁样咯。 哦，咁啲食物咧，食物都系差唔多嘅。 食物咪都系佢哋啲潮州食物咯。 潮州食物啊，好食啦， 各特色啦，系啦，嗰啲糕，嗰啲饼啊，都有特色啦，系啦。 系啊， 啤啊咁都好食嘅。 潮州鱼蛋都好食啦。 又唔会用鱼蛋嚟摆喎，都系啲果品啊咁啦。 系系，鱼蛋都好近代嘅嘢嚟噶啦吓。喂，不过今日就唔系想同大家讲啊，潮州人点样过冬至嘅，反而咧，我哋之前好似上个月啦，有提过咧就系族谱噶嘛。 系。 咁嗰阵时阿佳哥咧就话到喺，我记得系咪 Hong Kong U 啊？咁入面都有好多呢类型嘅叫珍品啊，咁啊即系需要咧，即系可以俾大家咧就睇翻以前嗰啲典故啊、历史珍品啊、以前何谓族谱啊、咩样啊，因为唔系咁多香港人咧，真系有用自己对眼见过啊，原来呢个就系族谱啦咁样，唔系咁多嘅，咁啊就要靠即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最好啊阿佳哥就喺度咧，佢就睇过晒噶啦。 唔敢講，佢哋睇咁多組已經睇得曬。 但係你都睇過好多唔同族譜啦。 多就會，但係又唔敢講啦。可能很多真係好多。 係啊，上次都同我哋講過咧，就係族譜佢到底個外貌係點樣啦。 嗯。 咁但係其實唔同村咧，或者唔同姓氏嘅一啲後人咧，佢哋嗰個族譜原來都有唔同嘅古仔嘅。係 啊。 係啦。 多啊，咁啊，其中有一個我就係親身經歷嘅。係 親身經歷啊。 親身經歷嘅好笑嘅，點解咧？因為嗰陣識佢咧，就講到佢，因為嗱，佢係客家人嚟嘅。 嚇。 客家姓胡嘅。 係。 咁就係八鄉嗰邊嘅。 係。 好啦，咁咧點解會同佢傾偈傾到佢族譜問題咧？就原來咧，佢哋咧就。計翻喺香港嘅來歷啦，咁一路追到康熙先有太公落嚟喎。 哇！康熙啊， 雖然康熙之後出現嘅，好啦，咁康熙之前嘅太公喺邊咧？咁樣咁佢就喂佢又好有心喎。雖然就有工做，但係咧就揸下閒啦，有冇同啲兄弟上去揾下，就俾佢揾翻啲喺即係早過香港太公嗰啲咁嘅村落啊、大陸啊、村落啊。 哇！點揾啊？ 土地咁樣啊？ 你康熙嗰陣時都係講緊清初嚟嘅 喎，前嗰啲啦， 係咯， 係啦。再高啲啊，即係明朝嗰啲噶啦。 係咯。 好啦，但係咧佢話：，我族譜裏面咧有好多我都揾到啦，但係有一個咧我就咧初頭揾嘅揾唔到，又唔敢去，係叫喺邊度咧？佢係族譜記咧，佢個太公撞咗邊度咧？係長樂。 啊、 長樂喺邊度嚟咧？嗱，你識問啦，係咪啊？ 係咯。 咁啊，佢係查咩啦？梗係查呢、這、一個查書查網上網查啦。 啊、 福建。 福建啊， 福建，哇咁远，喂，嗰度我又冇亲戚，又冇脉，即系冇脉络，即系盲中中摸上去唔知边度 嘅，即系大海捞针咩？ 系啊，就话长乐冇村冇城喎，咁搵啊，唔敢搵啦，唔敢搵，咁啊唔敢搵咧，咁啊一拖咗好多年之后啦，咁有一次咧，佢又翻去乡下。 出鄉下，咁去另一個去到邊度咧？五華附近嗰邊啊，一個叫湯坑嘅地方。咁嗰度咧就去鄉親啊，拜太公啦。咁同嗰邊啲鄉親講起呢個問題喎。喂，你哋有冇去過長樂揾我哋嘅更早嘅太公啊？咁樣。跟住咧，嗰個啲鄉親同佢又講話，佢話有啊咁樣。哇，福建都去到啊！佢喂，唔係福建喎、啊。在我哋呢一度湯坑嘅附近嚟嘅啫喎， 係咦？點解會同名啊？咁啱嗰個地方？ 哎呀，原來問題就喺度啦。原來咧喺以前咧，長樂即係今日廣東省嘅五華。 哦，因為以前個名同而家名唔同。 係啦，長即係咧，其實有兩個地方都叫長樂嘅，一個就喺福建，一個就喺廣東。 係。 不過以前個名就而家我哋個名叫做五華。而家叫做五華，以前叫做長樂。 係。 咁其實咧，嗰、那個湯坑嘅地方其實附近就冇幾遠，即係都係好快車程，一個鐘頭到嘅啫，就去到五華噶啦。然後就喺個五華嗰度，咁啊先至揾得翻。揾得翻佢太公 咁啊啱喎！其實有陣時咧 ，internet 咧都係又係近代嘅嘢嚟㗎啦。 係啊， 咁你喺 internet 揾嗰啲嘢咧，其實真係未必全部可以盡信，有好多咧真係要仲係點解要依靠一啲譬如典籍啊，要揾啲人去到一齊去考察啊，係因為好多時啲牽涉到嗰啲名字都已經更改咗啊。 因為係啊，因為歷史上面咧，好舊嘅地名咧，同而家我哋嘅用嘅地名係就已經有 shift 㗎啦。 係咯。 是啊，已經唔同咗㗎啦，所以呢有陣時呢就即係如果你即係講真啦，你唔係做學術研究嘅或者長期留意嘅，邊度會知咁多啲嘅嘢啊。 香港呢個名字都冇幾百年啦。 香港係啊，香港係開咗埠先有㗎咋。 唔係囉，咁你邊度有幾百年啫，咁你諗下 以前 清朝。 唔係即係香港嗱。香港的地方咧，要講下喎，其實咧已經係條村嘅啫，喺條村仔嘅啫，就唔係一個區域性嘅名嚟嘅。 係， 係就咁樣樣。 係啊，係啊。喂，咁你講翻嗰個喎，你個朋友咁啊之後揾翻嗰個祖宗定係點樣啊？ 唔係啊，佢咪再揾咯。啊，結果咧，佢就當然就俾佢揾到嘅，揾得翻啊，即係嗰個五華嘅地方啦咁樣咯。咁啊好高興啦。咁即係成即係起碼個族譜裏邊佢計到嘅較為即係一條線咁樣逐個。祖先咧都揾到佢嗰個墓地啦， 哇！ 係啦，就咁樣啦，咁當然咧有啲更加落女啲，梗係揾去唔到啦，揾有啲可能已經失咗啦。但係起碼族譜裏邊咧，近即係嗰幾百去到明朝啦以來嘅，佢都揾得翻啦。 哇！咁其實都好犀利喎。 係啊，好犀利 嘅。咁點啊？即係收集翻一本近代少少嘅族譜咁樣。 收譜就另一回事啦。即係收譜又係另一回事，好大工程啦。咁啊，佢起碼佢哋自己知道自己嗰個來源啦，嗰個來歷啦咁樣啦。 哦，即係知道自己點嚟啦。喂，我又想問下佳哥啊，既然咧收譜係咁辛苦嘅話咧，咁你族譜咁你一本啊，咁你都會寫完㗎。寫完咁點啊？叫族譜又加多一本落去。咁兩本打孖上咁樣啊？ 係啊係啊，一本加落去咯。 哦， 一本加落去咯，系咯，系咯， 系咁加落去，会唔会一卷噶、啊？其实一卷咪仲方便，会唔会啊？ 冇啊，冇一卷喎，我见到嗰啲都一本书咁样嘅。 系咁以前嗰啲、 不过咧写族谱咧系有一个有趣嘅嗰、那个做法嘅，传统嘅，就系族谱咧，譬如话你一本嘢咁你写咗好多嘅里边嗰啲咁嘅世系啦，嗰啲嘢啦，咁咧但系咧，譬如你收谱啦你嗰本谱咧。最后尾嗰几页咧，你系唔会写嘢，唔会印嘢嘅。 咦？点解咧？ 留白， 有咩用咧？ 加嘢落去噶嘛？ 哦， 唔会断噶嘛，唔会尽噶嘛，唔会冇噶嘛，所以咧，族谱嘅最后尾嗰又会留翻啲冇写嘅白页喺度嘅。 吓， 系啦，方便你喺度写嘢落去啦。 咁加加下，万一真系有嘢加嘅，留白嗰啲都冇晒，咁加纸啊？ 留白嗰啲喂留咗好多页噶啦， 系咩？ 咪到咁上下咪可以又收铺，咪又再印过咯。 我谂住系三四五版嘅咋嗰啲， 系差唔多啦，够噶啦。 我够噶啦。 你想写咩啊？你写大字啊你？ 学你话斋嘛，之前讲族谱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喜庆嘅时间，可能有中科举咁又写。 嗰啲而家唔会加落去噶，净系加你嘅屋企人啦、啊，个族谱啊，自己嗰本嘅啫嘛，你加下全条村噶，你屋企嗰本族谱，你系加自己个家人嘅啫嘛。 OK，OK，OK。 你走去打敲人哋门口，写埋人哋嗰啲嘢。 系，即系我如果五星星，如果去五星星，我可以写六族谱噶。 边个啊？ 即如果我而家近代嗰啲啊，咁我真系喺 DSE 嗰度考五星星，其实照翻以前个全科十，佢应该写 喎。喺你嗰、那个嗰、那个人个名嗰度加几句咁得咯，加长加短系任你嘅啫。 有趣啊吓，咁如果大家对族谱有兴趣咧，不妨揾多啲呢一方面嘅资料啊，或者黐住阿周树佳佳哥啊，听住晨光大学就得啦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嗯，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天气寒冷，在清晨六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在十度以下，其中打鼓岭、荃湾、荷官只有六度，大埔、沙田、石岗、九龙城、元朗公园和大美督亦都只有七度。天文台预计今日仍然比较冻，呼吁市民要注意保暖。另外，由于高地风势颇大，风寒效应明显，身体感觉的温度比实际气温要低。天文台提醒，长时间在寒风之中，有机会导致体温过低。昨天下午近四点，警方接获一名粗普通话的男子报警求助，说在大帽山行山期间迷路，而天气太冻，未能够继续行程。警方、消防、飞行服务队和民安队出动搜救，至今未有发现。因应事件，运输署表示所有车辆不能够从全锦公路进入大帽山道。警方在旺角拔街与弥敦道交界截查一架私家车时，私家车司机未有按指示停低，并且倒车尝试逃走，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司机落车企图逃走的时候被警员截停。事发在昨晚九点几，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以涉嫌狂乱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停牌期间驾驶以及在没有第三者保险之下驾驶，拘捕涉案的48岁男司机，他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又发现被捕男子是被通缉人士。至于被撞私家车的51岁男司机，事后报称颈和背痛，清醒，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和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全锦公路咧转入去大帽山道噶。另外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桃园围对出。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啦，将军澳嘅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咧就已经系封闭噶啦。咁受影响嘅人士啦，可以改用其他嘅单车径。行人路去回日出康城和调景岭，都是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都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慢线都是50公里的。另外受水管急收影响，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去回中环方向，介乎正街至到东边街一段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的，比较车多。跟你讲回渡轮消息先，由于有船只机件故障，以下渡轮服务会改由巴士营运的。珀麗灣至到中环在上午7:40、8:40和9:40，中环至珀麗灣在上午8:10、9:10和10:10都会改由巴士营运。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今日是24节气中的冬至，今日日照最短，夜晚最长，属于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 冬至亦是最佳的进补时令，常见温补食物有羊肉、牛肉、肉桂等。 我一早想好了今年的做冬餸了，你记得准时收工回来吃饭。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仁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阵咧，姑姐就要去见几个人，你哋帮我问下佢问题就得噶啦。 就系咁简单。 点解姑姐你唔自己问嘅？ 系咪唔想要奖励？ 啊，梗系唔系啦，我哋会听姑姐你嘅指令行事噶啦。 乖啦，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姑姐嘅行为好可疑啊！ 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啊，回顾过去一年，真的好想提醒，亦都好想多谢呢一位屋企人啊，她就是我太太啦。做双职妈妈真的好不容易，但是你两样都兼顾得非常之好。不过无论你是几咁犀利都好，都需要留意自己的身体，好好咁照顾自己。冬至我哋一起食餐好噶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哇！单位数字7:38，早晨小伯。 喂，早晨啊，欧、哦，咁啊，今朝 spot 到你咧，咁啊，其中有啲嘅赛事都几多足球嘢咧。 喂，要唔要热下身先啊？九度啊，依家 我热咗啦。 我知道你哋头先同阿船仔已经喺度讲住，哇！今年好似第一次喺直播室迎来单位数字嘅呢个温度啦。 系啊，佢都系啊。 系啊，有冇打卡啊？佢头先 佢未啊，佢未打卡，佢仲忙紧。 啲少女好中意指住个九字，诶、哎，你睇今日得九度， 跟住只手一只手指就个九字， 系啊，九字 系啦、啊，哇， 好搞笑！佢仲剪紧带呢个师傅，呢、啊、位师傅仲喺出边剪紧带， 加油、啊！ 不过就。除咗講加油，又當然睇翻足球方面嘅情報啦。 足球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曼城啊， 曼城呢个咧真系好厉害啦，因为点解咧？其实之前佢就赢咗葡和红钻系嘛， 系 咁赢埋葡和红钻之后嚟紧嘅时候咧，咁佢亦都会喺沙特阿拉伯噶，咁一个嘅中立球场嗰度咧，咁啊会对巴西队嘅富明尼斯。咁如果佢都赢埋呢一场波嘅话咧，咁佢就能够集齐晒所有参加过嘅冠军奖杯， 系啊， 呢个咧就 大满贯啦，足球大满贯， 真系足球大满贯啦。所以哥迪奥拿都话咧，呢啲机会其实唔多嘅，因为一队球队入边咧，可能真系净系得一次嘅机会系可以做到咁样嘅大满贯啦。佢以前就算系巴塞咧，我记得都系一次咁样嘅机会嚟嘅啫。 最开心系咩？免费电视台有得睇， 冇错。 再开心啲系咩咧？就系、是、凌晨两点钟，即系今晚黑凌晨两点钟就会有呢场啦、啊。即系头先 但系冻啊，今晚冻嘅。大家谂下办法点开个被斗，或者你嘅出边开暖炉啊，系啦， 呢啲免费电视台依家有 A P P 啊嘛，好多人都用平板睇啊。当然你话喂伤眼咁、啊、样，你两点钟排身睇波都即 系本身都伤身噶啦。 不过可以同你讲下呢一队，即系富明尼斯啦，咁啊巴西嘅足球队啦，好耐咧冇听过巴西波。讲真嘅，即系 马西路， 我哋叫做睇波咧，通常都系睇西甲啊，或者睇德甲啊。英超啊等等，讲到巴甲咧、即系你呢啲经典球队，嗰啲圣保罗啊、富明尼斯咧、都已经系 法兰明高啊， 喺足球喺、我哋足球小将啦，依家又改咗名啦，入边先会记得。有时新坦拿系踢我印象之中就是、 法明尼高好似新坦拿踢， 系啊，好 跟住阿戴志伟而家叫小翼啦， 系啊， 就 系、 是、踢圣保罗噶嘛，因为阿卢比道以前咧圣保罗 啊嘛，阿卢比道叔叔咁样，但系依家改咗名，唔知卢比道叔叔系咪都叫翻卢比道叔叔咧？ 我唔知道，我都追翻先。 你知唔知啦？巴西好多个山道士啊！ 我知啊， 有一次有一队波入边全部都系山道士咯。 我点解会知道？其实巴西本身多山道，我细个已经知 道， 因为香港都有山道士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你我以前细个一睇嘅时候，咦？点解巴西又系山道士？香港又系山道士？跟住先问翻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大家都系山道士。 系啊，即系佢哋都多啲呢个名啦。即系譬如香港咁样，好多叫加明啊、加强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名啦。咁啊，总之啊喜欢睇波嘅朋友仔，世界冠军球会杯就唔好错过啦！如果你起到身，因为咧世界冠军球会杯咧，下年就会改制嘅，下年就会改制嘅，咁睇下大家点样去追踪住啦。讲埋季军战啦，即系讲真嘅，葡和红钻咧都会踢季军战嘅。咁你话十点半有得睇啦，即系你话做冬嘅时候，做完冬之后咧，咁啊 OK 啊，十点零钟睇下波咁 O 唔 OK？OK 嘅， 十点零嗰个都有啲免费， 有啊，系啊，系啊，都有得免费。另一台啦，即系一个就 我知道知道，明 一个先系英语台先嘅，跟住先系叫做粤语台啦。系你实揾到波睇噶啦，呢啲资讯你上网咁就系讲紧葡和红钻啦，就对咧呢个叫做艾阿里啊，艾阿里就系即系另一队嘅球队啦。咁呢队唔熟啊，唔讲啦吓。但系转个角度就无论系英超啦，以至咧就系西甲咧个积分榜咧都风起云涌啊。 哇！呢个真系风起云涌，又要讲。英超你就好熟啦，其实西甲都系嘅。咁但系西甲嗰个峰回路转咧，的而且确系几特别啊。原本咧就基朗拿喺一段嘅长时间嗰度咧，都系高居榜首嘅。咁你见到后边就皇马啦，以及巴塞啦、体育会呢啲都系咁咬住，系咁唔放噶嘛。咁你其实今年都已经特别噶啦，基朗拿系以前一直都比较上少听嘅球队嚟嘅。 喂，等阵先，但系反吸咗啦，琴日嗰场 冇错， 搞掂咗，依家翻去榜首啦，正路啲啦。 积分咧，佢即系皇家马德里同基朗拿都系同分嘅吓，咁我哋都系坐咗十八场，都系45分。不过得失球方面咧，皇马就优胜嘅， 系重排冇 错。系啦，咁所以咧，嗱呢个转换咧，对于一队球队嚟讲咧，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喺即系歇冬之前咧，有一个咁样嘅轮替嘅话，成队球队你知，其实佢哋本身都。即系升级波嚟嘅， 系噶， 成班都系球星嚟嘅。咁你嗱，虽然而家个球星个味道就冇以前咁浓啦，但系佢哋本身皇家马德里都已经系一个 brand 嚟噶啦嘛。咁喺入边踢波，一直以嚟喺成半季啊，都俾人咬住上唔到个第一位咧。点知喺呢个时候，你评分你都叫做得失球上翻去，嗰个士气咧。 系好强啊！ 不过今年巴塞踢得麻麻 麻麻地啊， 第几位啊？ 而家几多巴塞就第三，但系佢积分方面咧，其实都落球七分噶吓，佢 即系俾人领放咗咯。 系啦，有少即系都争两场波咯，会变咗。咁所以都呢两队咧，阿基朗拿同埋皇家马德里咧。我谂喺嚟紧即系冬季嘅时候咧，佢哋会咬得几犀利，大家都真系不容有失，甚至乎会开始计埋得失球添。 咁要睇啦。嗱，有啲联赛咧就会歇冬嘅，咁讲紧德甲啦，歇冬之前咧最后一轮赛事啊，拜仁慕尼黑咧作客，即系之前嘅比数啦，2-1咧就赢咗呢个和夫斯堡嘅，咁入够21。球波就係講緊呢個哈利簡尼啦，咁樣啦，叫做收割咗啦，咁啊德甲歇冬嘅歇成個幾兩個月嘅， 係啊， 都耐少少，因為唔知係咪德甲比較凍定點，但英超咧依家就唔係好歇冬嘅，你都知道英超咧依家係同你講緊又拆禮物呀，又聖誕快車期咁樣，其實都係戰事連連嘅。你講緊譬如曼城咁樣又要踢世界冠軍球會杯啦，早兩日咧其實英國聯賽杯咧，英聯杯方面咧，你 嗰度都風起雲湧， 係啦，咁你嘅大炒韋斯咸啦，咁我估計穆耶斯咧其實都无心恋战，反而就真心就想将好多嘅时间就摆翻喺联赛嗰度，因为你见到英超头半版咧，其实韦斯咸就脱离降班区，亦都喺中间嗰度系努力作战之中啦，而且再加上一啲老牌领队，譬如头先讲啦，莫耶斯啦，以至咧霍神啦，咁你见水晶宫叫做都同啲列强可以打得和啊，或者守得和咧，其实都攞翻唔多唔少一啲分数嘅。 水晶宫啱啱咧，其实都佢有即系和咗白礼顿嘅， 系啊系啊。 其实佢哋而家喺积分榜，我记得好似15咁上下嘅位置， 系啊，即系叫做脱离港湾区啦。当然你有一两队笃定，即系争少少，譬如托廷咸森林，或者再加上就系、是、譬如石飞联嗰啲，就即系流流地啦。但系你前半版，譬如讲紧阿士东维拉啦，即系今年维拉系我印象之中，依家仲喺积分榜嗰度位列头五位啦。其实都比较亮丽嗰个成绩。咁当然啦，你话阿仙奴都系 第三啊，阿士东维拉 系啦，暂时榜首啦。我印象之中又系阿仙奴第一， 阿仙奴第一，利物浦第二啦， 第三就系维拉啦。跟住再数落去， 曼城、热刺、纽卡素、曼联、白礼顿， 系啊，系啦，就系、是、英超上半版啦。 冇错， 其实你话曼城系咪完全冇机会去争胜咧？ 唔系噶。 系啊，其实英超一两场波啊，全部都系头嗰几位都系嘛。 系啦，咁而家曼城同阿仙奴其实即系39同34啦。咁曼城暂时守喺联赛榜嘅第四位。咁你见到分数系差五分嘅，咁系咪冇机会追咧？唔系噶，即系呢个又唔想讲翻上季嗰个情况出现。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曼城，只要佢哋整顿翻喺佢哋自己个士气，或者呢排真系比较上多劈多波要踢嘅，曼城好多嘢要处理，咁令到佢哋嗰个即系板凳都用埋啦。咁但系个士气或者嗰个配合啦，咁我觉得呢个系球员嘅配合嚟嘅，因为你可能有好多球员嘅配搭咧。系喺个账税上面系要谂下点样用嘅，咁有啲球员系搭某一啲球员先有用，你有一个唔觉意拆开咗佢嘅话咧，你换咗第二位，其实做唔到个效果，其实对佢哋成个战术嚟讲都好大影响。 系无啦啦，点解讲英超咧？其实都睇到成个世界足球坛咧都倾向华人嘅，咁大家都知道除咗你话圣诞节啦，今日就即系传统嚟讲，即系就冬至啦。咁正所谓冬大过年， 冇错。 今晚咧其实几多波睇？老实讲，头先讲咧，你话免费波有两。场啦，已经系讲紧葡红转对艾阿里啦，同埋头先讲曼城对富明尼斯啦，呢场硬啲啦。你话喂睇完呢场仲有乜睇啊？仲有四点钟英超系英超。头先就讲到咧，哇赛绩好亮丽嘅阿士东维拉啦，依家英超嘅第三位球队咧就对榜尾球队石飞联啦。咁石飞联都空多吉少噶啦， 系啊，起码唔算劲啊。不过你 唔系同埋老实讲，其实我真心觉得石飞联有少少摆烂嘅，其实去到依家即系冇乜反击能力啦，吓都俾呢啲强队大炒两三球啦。即系希望就 甘心做鱼腩嘅感觉， 好难， 唔好理呢啲啦。 老实讲，有阵时你有啲球队叫英超升降机，点解咧？上到你英超系比较唔够踢咯，同埋你依家英超真系列强林立咧， 个势啊的而且确好唔错。你见我哋头先数英超头半版咧，都系喺欧洲赛事嗰度会见到嘅名单嚟嘅。 系啊， 咁你如果你啱啱譬如由英甲咁样升上嚟嘅话。 那個班次真係不一樣，咁你 英甲英冠 係啦，英冠咁單即係升上嚟嗰個嘅叫做檔次不一樣嘅話咧、嗯，無論喺戰術啊，或者喺嗰個後備兵員啊，各樣嘢你都唔夠人哋嘅話，你只能夠就話你今季上到嚟係盡量係吸收經驗啦。 冇錯，係繼續講下波，轉個角度講埋 NBA 方面啦。咁啊，洛杉磯快艇隊咧近日咧就氣勢如虹啊嚇，喺早前嘅賽事咧咁啊面對啦呢個16-10嘅 Dallas 獨行俠咧120-111咧，連續九場勝仗啊！咁啊，同帝王隊咧並列西岸嘅第四位咁樣。咁啊，禮拜六咧都會有啲免費籃球可以睇下嘅。至於咧，港台電視32連續三年擊咧，就播呢、這個本地甲一咧。咁琴日睇埋最後一場啦。咁啊，好好嘅。其實我成日覺得咧，港台電視有得睇本地甲一咧，絕對係推動啊香港嘅甲一籃球咧功不可沒嘅。咁啊，多啲個渠道可以睇啦，亦都係多啲一啲經典嘅旁述咧。我琴日都想講咧話譬如睇呢個本地甲一咧，睇港台電視咧，阿徐家樂咧，家樂 Sir 個旁述咧，令到我翻去細個睇阿士年代咧 NBA 地帶，係啊，真係啊，即係我細個聽徐家樂講波。因为而家有啦，啊，30几岁啦，都仲系听紧家乐 Sir 讲波，真系好厉害啊吓！佢先系呢个篮坛嘅长青树 legend 啊！ 好啦，咁啊好多好波，咁啊大家喺 不如 讲 埋 个桌 球 可以 一 两 句啊， 梗系可以啦。 系啦，咁啊桌球方面咧，我记唔记得上一次咧就喺红馆有一个香港桌球大师赛， 系啊， 咁啊傅家俊咧当其时主场咧就轰出咗147度啊，咁啊同火箭奥苏利云咧就有一个叫真系叫做梦幻对决啦。咁啊呢个梦幻对决咧喺明年嘅时间咧，咁啊3月份亦都会再度上演， 哦、再嚟再玩。 系啦，火箭咧就将会出战啦。今次就唔系喺红馆，喺医馆。咁喺医馆举行嘅2024香港国际桌球明星挑战赛。咁、一连两日咧，咁除咗系奥苏利云、傅家俊之外咧，仲有系卓林普等等嘅好手咧，亦都会出战嘅。咁如果中意桌球嘅朋友或者到时咧，咁相信好多传媒都会 cover 噶啦，因为你有火箭又有傅家俊嘅话咧，大家都会想睇噶啦。 系咁啊，好嘅赛事有好多啦，大波又。有嘅足球系大波，篮球系大波，再细啲桌球咧， 都有。 小白话斋咁，大家又可以密切留意住啦噃。 我有时会查你手机。影片传给谁串要问，再查阅你月结单都不放心，再证明你们已出轨，竟公告亲友来说恨，步步都守在附近，比测放弃敏感，为何平平望望镜竟这么恶心，善无可是因太窄到沦陷，我若然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无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人，才于 能知即使未问，然而这次之后是未能跟你再拥吻。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残暴又浪奋，听讲恋爱治愈了千万人。哦，但是为何我真慢慢变得人硬？ 晨光第一线，船仔。 哇！出面嘅气温系 9度 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嘅。各位咧记得着多件衫啦。 嗯， 今日咧就讲下嗱，大家都成日都 个造型都好冻啊，咁 样好冻啊， 系 啊, 啊，你有羽绒有颈巾啦，系、啊。 我着冷帽，不过我冷帽除咗啫。 系啊， 真系怕冻啊！我真系怕冻嘅。 系系系，今日关冻事系嘛？ 呢样嘢又唔关冻事嘅，不过咧就同呢个大家息息相关嘅就系、是，哇！你哋手机入边应该系有大量嘅社交媒体嘅。 系啊。 是的，是的， 其实 App 都有一大扎，不单止只是社交媒体的，有些可能是看新闻的，有些看八卦东西的，有些可能是例如、可以运动有关的 App 啦、譬如天文台这样，你又会装很多政府的软件进去啊，譬如用啊这样。 我有些 App 呢成日都说阿欧、加油啊，昨天你走路走得少了啊，你今天要做到三个圈圈才是厉害的，这样是 吧。所以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类别的 App， 譬如地图你都要有啦。而家 app 系，我净系地图都有两三三四盘 啦。譬如翻到内地，有两三个地图系特别叫做劲抽啲噶嘛。咁你变咗喺香港系用一个， 喺度翻内地用第二个咁样。例如我仲有多一两个 日本嘅，可能 山又要用呢个， 或者你可能即系熟阿小白日本通，可能去到日本方面东京有一个大阪有另一个精准啲。 跟住原来佢哋仲有啲 app 咧系专系 for 你搭车用嘅， 系 咁佢去到评估你嗰个搭车。嗰、那個走勢或者有啲 push 咧，佢哋俾你嘅咁，你又會再裝嗰 個？我都有嗰、那個喎，我嗰一款係乜？我係路痴咧。咁佢譬如你點樣行，即係我唔識啊，我唔識點樣行啊，或者我點樣最快去個地方啦。咁佢就會話俾我聽，譬如港鐵咧，佢甚至話俾我聽邊個出口出係最快。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講緊車廂喎。 嗯。 車廂中間道門喎，係啊，佢話俾你聽嗱， 因為最近嗰個電梯位喺邊度？即係佢會幫你話埋俾你聽㗎。 香港啊， 香港。係啊。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sorry 呢、這個真係緊要，真係活到老 學到老你喎呢個， 等叔叔活到老。 係啦，咁原來美國咧最近有間公司推出咗一款手機咧，叫極簡手機。呢一款手機主打係咩咧？冇上網，冇社交媒體嘅功能，只係有基本打電話啦，然後 send 一啲短信嘅。即嘅功能啦， 短信直头应该系我哋所讲嘅 SMS 添、嗯， 系啦，咁我谂住应该冇人买啦，哇，抢救一空， 哦， 点解咧？点 即系佢冇得装 app 噶，即系例如我的天文台咁，佢冇得装噶咯， 冇啊冇，因为佢冇得上网啊嘛， 系咯， 系啊，咁最多系只系得闹钟啦，即系 calculator， 即系 计数机， 计数机啦，系啦，日历啊、备忘录啊等等嘅， 嗯， 好似传统嘅通讯工具。嗱，点解要咁样做咧、哦？原来咧，其实系反映咗 set 世代嘅我哋啊，对于手机咧，其实已经有少少，唉，好烦啊！我想远离佢啊！ 你话你烦，你就试下拎开佢啊！ 我唔会咯，所以我唔会买啊，系啦，但系佢哋会买咯，系啊，佢哋会买咯。咁啊，对于简约生活同埋远离数字化嘅干扰，有一个。即好明显见到啦，但我第一下嗰一下我谂，吓、啊、咁你将你部电话 delete 所有 app 咪得咯？ 嗯， 系噶，系噶，唔使再消费都一样，即系你头先讲嘅极简手机，你本身部手机都可以极简， 唔需要额外再买一部呢个极简手机，将你自己个电话重新原厂设定，跟住你乜嘢都唔装， 系啊， 系啦， 其实都系可以，但我又谂谂下，又唔系。 个 main point 系咧，你会忍唔住单噶。 哦，即系好似我同你咁样咯，忍唔住又 download 嗰啲 game 咧，一玩玩几年嗰啲。 其实嗰个 game 都好牙位噶， 好牙位啊，激激声噶。 玩咗六年定七年。 系啊。 吓，玩咗咁耐。 佢玩好耐啊，嗰个。 嗰只 game。 秋与冬啦，系啊， 哇、 wow. ！春风秋至，一路打呢只歌啊，系咪先？打由岁首打到冬至， 陪伴好多岁月啊！嗰只游戏， 不过都系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过下呢啲极简一两 day 系 OK 嘅。老实讲，讲真啦，你依家圣诞节流流啊，你所有各大社交平台啊，都会同你有好多人同你讲啊 ，Merry Christmas 啊，圣诞快乐啊，今日冬至快乐，你信我啦，我头先喺。微微地相信我已经收到好多长辈同我讲话，冬至翻屋企食饭乖仔， 所以都明显睇得到咧。头先嗰啲叫极简手机咧，系配合一啲可能真系好怕，譬如 WhatsApp 系咁响，即系有呢一类人嘅。咁但系如果佢哋想宁静啲嘅，佢哋就会选择用嗰啲嘅方法嘅。咁啊，去到即系过翻自己嘅生活咯。 系拣翻个自己适合嘅生活就最紧要啦。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欧继续喺呢个环节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啲金融嘅状况嘅。 早晨啊，大家好，各位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 ，Dicky。嗱，琴日留咗条尾巴啦，同你去倾下啦，就系、 是、讲完 NPF 楼市方面嘅情况啦。喂，真系倾下偈啊！嗱，今年咧，楼市两个领先指数啦，都会讲紧喂个领先指数又并不领先，有滞后啦，睇翻。今年咧个楼市方面嘅情况咧，真系争啲啲嘅，无论个成交咧，以至个楼价咧，都有跌嘅情况出现。嗱，有呢啲情况出现咗，好啦 ，Dicky， 我真系想问下你啦，即系展望一下2024年啦，个楼市展望究竟系点？因为即系好多打工仔其实都辛苦啊，有个付出喺个家庭嗰度，好努力咁样买咗层楼，唔好讲买咗有份去供楼，咁但系咧越供越跌，咁点搞法咧？早嗰两年买嗰啲个跌幅累积都几惊人咁样，咁啊 ，Dicky， 今日我哋唔食早餐啊，有冇啲定心丸可以食下啊？咁啊，交俾你去讲啦，唔该晒。 唉，嗱，当然啦，都系有阵时时刻个心态都要正面，但系如果你问我香港楼市究竟系即系生如玉来啊，定系疲极太来啦？我梗係希望係後者啦，咁但係都要有一個理據確立我有一個否極泰來嘅睇法先得。嗱，當然傳統智慧大家都一定知㗎啦，樓市又或者我哋講嘅樓價咧，一定受到嗰幾樣因素，即係書本嘅理論，但係啱嘅，就係話供應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利息㗎啦，最簡單就係呢幾樣嘢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無論從供應明顯地啦，其實都係偏多嘅。咁而第二咧就係從利息嘅角度咧，過去再之前啦，聯儲局縫縫聲咁加息咧，咁大家都见噶啦，哇！供楼嘅成本亦都与日俱增，点解啊？因为本来你话咪限咗嘅咩 P 减嘅，有个顶嘅，咁系啊个顶啊，但问佢顶一路拉上去咧，银行之前都一路跟加 P 啊嘛。嗱，当然如果从利息嘅角度咧，这个都系好事，因为当联储局啊，即系如果唔再加息，咁我哋香港咧，亦都即系最优惠利率咧，有望去到呢个水平咧，唔会再向上加啦。咁呢个起码都叫做定咗落嚟先。嗱，但系问题系几时先至调翻转头到香港啲银行减个 P？嗱，減存款利率就快嘅，減個 P 咧，我就覺得可能會慢少少噶啦。咁所以咧，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唔好寄望住話，哇，香港啲大小銀行會好快將個最優惠利率下調，这個比較 難啊，未咁快會出現。好啦，再者咧就係話供應都係比較持續偏多，咁再加埋咧，即係如果你話2023年全年咧，即係嚟個別嘅發展商，哇，即係例如有啲例如長實咁話一挑清袋啊，好短線好。短嘅時間賣曬所有佢哋啲樓盤啊，咁都係即係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啲發展商咧，啲貨尾咧唔係咁容易買得到。咁你問我咧，我會覺得即係從市場嘅需求啦，再加埋可能即係再之前亦都真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有啲嘅移民潮啦。咁再者咧就係而家話唔係吸引好多啲專才嚟香港，但係專才嚟香港係翻工嘅，佢哋唔係嚟買樓嘅，佢哋都可能會係即係長線居住一段時間啊，聚到咁耐啦，喺翻咁上下。即係亦都儲到錢啦，先至可能會吸引到佢哋買樓。咁所以其實客觀嘅事實咧，就係話之前施政報告雖然減咗辣，但唔係切辣啊嘛。咁所以咧，即係我會覺得就話從政策角度，起碼第一就話可以考慮放寬翻港人，譬如話投資第二層樓都唔會有額外印花税先啦。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搞活翻個成交嘅一個方法，因為而家嚟講咧，二手咧個成交個低迷嘅程度咧係即係相當之影響氣氛嘅，因為次次就係報道就話咩哦，有個樓盤成交咗啦，不过咧就大劈价嘅，跟住咧就话低过估值嘅，咁呢个气氛上高咧就系非常之影响投资者嘅行为嘅，因为楼又系咁，股票又系咁，升紧嘅时间咧，啲人就系追。跌緊嘅時間咧，就劈都劈唔切嘅，永遠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幸好就係而家呢刻咧，即係純粹講你話銀行係咪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咧？譬如話過去佢哋嘅壓力測試都係即係守得好緊嘅。雖然而家話有啲納米樓啊，有啲即係呼吸 plan 啊，可能都有負資產嘅風險，但即係呢個風險咧，我覺得評估過咧就唔係話真係咁高，即係唔係當時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嗰種真係山雨欲來。而家 同埋嗰陣時都好有趣嘅嗰啲呼吸。就是说你有呼吸就可以买楼啊嘛， 冇门槛咧，简单啲讲就系嘛。 但系你都知道一样嘢，香港啲楼咁贵，你凭乜嘢系可以有呼吸就买楼啊？冇可能噶嘛。 唔系，不过其实嗰个系个比喻嚟嘅啫，即系其实都发展商都会睇下嗰个人嘅，譬如话例如收入啊，都睇嘅。个呼吸 plan 系形容嚟啫，唔系话真系完全唔睇。不过问题系。最大問題，因為樓價跌咗嘛，即尤其是呢啲納米盤過去佢哋因為價勢、因為政策上嘅緣故，令到啲人咧上唔到車，因為按揭嘅成數好低，借到好少錢，咁所以就助長咗啲發展商咧就劏到啲單位好細咁去賣。咁但係後來即放寬咗啦嘛，即嗰個按揭嘅成數，就算大價啲、大啲嘅單位都好，咁所以咪市場一下子已經冇咗呢啲哇百幾尺嘅物業嘅需求咯，再加埋個樓價跌，咁所以而家最大問題都係一啲尺價低。个二百尺，同埋系讲紧系三年前推出嚟，即系嗰啲尺价讲紧动不动两三万，仲要未必系市区。你话真系市区啊，即系中环啊，即系金钟啊、铜锣湾咁啊，另计。但系有啲可能好偏远噶咯，已经系咁，所以我会觉得就即系今年嚟讲咧，即系。整體嘅房屋供應都仲係偏多，咁而即係集中咧，即係就算買樓咧，可能都去咗啲一手盤，因為好多時候佢哋都提供優惠啦，無論係按揭嘅優惠啦，又或者係一啲所謂現金回贈啊，所以變咗二手樓咧，幾時先可以搞得活咧？喺我眼中咧，就除非特區政府係將所有過去逆周期嘅措施完全撤銷，仲唔得，仲可能要加啲所謂 incentive， 即係話啊，即係。即係係要鼓勵大家入市，先至可能會令到嗰個投資氣氛，甚至乎交投會活躍起嚟。你而家睇到嗰個交投，即係嗰種完全膠着嘅局面，就會留意，即係就會明白得到，就係之前就算係設立咧，其實對於金融市場嘅幫助係好有限咯。就算你話鼓勵啲專才嚟買樓，第日即係希望佢哋住耐啲，跟住去入市買樓，但係其實都係嗰句啦，啱啱先嚟到做嘢，人生路不熟，點會買層樓先嘅咧？最緊要就翻份工翻得好啲先啦，係咪？ 会买层楼先嘅，如果楼市依家仲系一个上升轨嘅时候， 咁系啦，咁啊大家惊上唔切车啦，但系而家唔系嘛，而家个个咧惊上咗车落唔到车嘛，所以就即系要成个气氛改善咧，就唔系净系利息噶啦，亦都唔系净系供应噶啦，亦都系要加埋政府嘅政策啦，再慢慢睇翻个市场嘅气氛，咁同埋我哋一开始都讲到就系，始终内地嘅发展商有部分佢哋都开始染指香港嘅房地产市场，但系好多呢啲民营嘅发展商佢哋政府负债比率太高，有啲根本已经系即系真系山雨欲来噶啦，有啲真系可能持续经营都有问题，咁所以就呢一个都唔系话即系三言两语可以完全系即系。 窺探到嘅一個問題啦。不過我暫時都係對於今年嘅樓市咧，我審慎啦，我都未去到樂觀，但我亦都未太過悲觀嘅，因為畢竟如果你話要由高位回落啊，成交萎縮啊，咁其實都已經係跌咗好一段路噶啦，都即係希望就慢慢都已經係去到即係嚇黎明前嘅黑暗咯。 咁啊，迎來新氣象啊，希望大家都但願如此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業務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咁多啦，唔該，德基咁啊，下次再傾喎，多謝你，拜拜。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嘅。贸发局今年咧喺圣诞节嘅期间咧，就推出全新嘅活动“潮活十一 ”（Chill 十一）嘅。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阿 Joe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个噃。早晨啊 ，Joe。 早晨啊，思芬，超十一呢个潮活十一活动咧，就会由听日开始啦，一连四日，由23至到26号咧，就会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即系机场嘅亚博馆举行啦，同大家过一个文创嘅圣诞嘅。超十一咧就有三大主题，有超好玩啦、超文创同埋超着数嘅。首先我讲下超好玩先，其实咧就网罗咗好多唔同嘅精彩表演啦。咁其中咧，我哋都有一啲好特别嘅可以俾到我哋嘅观众嘅，例如我哋有重量级嘅女子组合 After Class 啦，中年好声音嘅周吉佩同埋罗启豪，仲有咧阿光 B 尹光咧都会嚟我哋嘅会场里边咧做表演嘅。另外咧，我哋超十一有一只创作嘅主题曲系阿 Rapper Taco 咧帮我哋做创作嘅，亦都会咧同阿光 B 大家做 cross over 噶。另外咧，仲有一个32米长嘅儿童充气娱乐设施超级城堡、哦，每一日咧头50名，如果打扮成卡通人物入场嘅小朋友咧，只要家长咧喺社交平台分享场内打卡嘅靓相咧，就可以免费入去玩一节，即系10分钟噶啦。仲有大概有30个唔同嘅亲子工作坊啦，包括有呢个欢乐面绘啦，做特别嘅圣诞饰物啦，另外仲有奶茶嘅工作坊添。亦都请来咧我哋星级嘅化妆师柯如桥阿 Will 咧，就会帮我哋讲下咧圣诞化妆嘅潮流噶。 其实超十一嘅节目咧都真系相当之丰富啊！而刚才阿 Jo 咧仲提到有超文创呢一个主题噃，咁唔知主要有啲咩活动咁咧？ 系啦，另外一个超文创嘅主题咧，就会包括以下有啲唔同嘅项目噶，例如我哋有一个喺场里边设立嘅呢个中西文化走廊啦，提供一个沉浸式嘅体验，展示两幅中西文化艺术协会提供中法少年儿童绘画艺术交流大赛嘅得奖作品噶，其中包括一个小朋友咧，16岁嘅秦之浩咧，佢一幅叫做《唐三绝》张晋酒同埋吴尊熙嘅《Dear Cat I Miss You》两幅嘅画作噶。而《唐三絕》張晉酒呢幅作品咧，喺超十一嘅中西文化走廊展示完之後咧，將會送去法國巴黎嘅市政廳作永久嘅收藏嘅。另外咧，又有年輕嘅得獎攝影師 Kelvin Yuan 嘅靚相啦，現場佢會仲幫自己啲照片咧嘅首日封簽名嘅。除此之外咧，超十一仲設有呢個香港特色小巴牌嘅工作坊，名額就先到先得噶。 而另外當然都要問埋阿 Jo 喺超著數嘅嗰一個主題上面咧，究竟潮活十一有啲咩嘅好推介咧？ 超十一第三大嘅主題咧就係超著數啦。現場除咗有嘢食、有嘢玩同埋有嘢買之外咧，第一日頭1000個入場嘅朋友咧，仲會獲贈呢個福袋一個嘅，每個福袋裏邊嘅價值至少都值150蚊噶。其後咧，每一日都會限量派發嘅。而入場消費每滿港幣200蚊咧，就可以參加抽獎一次噶啦。每張單最多可以抽10次，獎品包括咧有雙人來回香港嘅曼谷機票啦，仲有主題樂園嘅門券，仲有5星級嘅酒店住宿等等添。如果喺12月23日嚟抽獎咧，仲有機會抽到一票難求喺1月中喺亞博館舉行嘅香港人氣歌手演唱會嘅門票2張嘅。想知多啲咧，就可以參與亞博館嘅網頁啦。而12月25日和26日嘅中午12時前咧，仲可以免費入場添噶。 今次嘅活動咧就喺亞博館嗰度舉行啦。咁唔知當中又會唔會有一啲嘅特別交通安排呢？ 為咗方便大家嚟超十一咧，機場快線就會提供優惠嘅。成人只需要47蚊咧，就可以買到由香港九龍同埋喺呢個青衣站來回博覽館嘅車票1張噶啦。而持有小童八達通咧，仲更加可以免費入場添。住新界嘅朋友仔咧，就可以乘坐我哋有5條唔同嘅免费穿梭巴士线嘅，由荃湾啦、东涌啦、天水围同埋大围嘅港铁站，以及喺屯门嘅时代广场直达呢个亚博馆嘅。而超十一嘅入场券咧，定价就系港币30蚊，儿童啊、全日制学生同埋65岁以上嘅长者咧，都系免费入场嘅。而另设咧，我哋有套票优惠嘅。2個成人同行嘅話咧，就可以享有買一送一；而3個成人咧，就可以享有3人同行優惠添；而4名成人同行咧，就會有呢個良朋知己優惠 嘅。超十一嘅節目咧，可以話係相當之豐富，一家大細咧都可以揾到啱自己嘅節目嘅。而活動咧，聽日咧就開始啦。如果大家有興趣趁聖誕節去玩下嘅話，都可以上到去貿發局嘅網站嗰度了解更多詳情噶。今朝早唔該曬你阿 Jo，Thank you， 多謝曬師傅。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冬至真系食翻个名啊！今日真系几冻嘅，今日咧天气寒冷啊吓，咁啊大致咧都系多云同埋干燥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都系得12度嘅啫，吹和缓又清劲嘅北风啊吓，咁啊展望啦，周末期间咧同埋圣诞节咧持续都系冻一啲嘅，天气都系干燥啊，同大家可以讲翻啦，其实咧长者同埋小朋友咧今日真系注意保暖啊吓，啲颈巾咧要出动噶啦，啲暖包咧就要出动噶啦，啲人肉暖包咧 就更加可以出动啦， 都要出动噶啦，咁如果你觉得冻咧就揽住你身边嗰、那个咁啊，是 with 是 with 咁啊，过冬至过圣诞，知唔知道九度气温，相对湿度54%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天气寒冷，在清晨六点，大部分地区气温都在十度以下，其中打鼓岭、荃湾、可观只有六度，大埔、沙田、石岗、九龙城、元朗公园和大美督只有七度。天文台预计今日仍然比较冻，呼吁市民注意保暖。另外，由于高地风势颇大，风寒效应明显，身体感觉的温度比实际气温要低。天文台提醒，长时间在寒风之中有机会导致体温过低。港铁东铁线古洞站正在动工，预计2027年完工。港鐵運用創新科技興建這個新車站，確保施工不影響現有鐵路運作和節省工序和時間。港鐵北環線項目經理羅迪高表示，古洞站是首個興建在鐵路隧道上的車站，為確保現有鐵路行車不受影響，需要密切控制地下水位，並在古洞站隧道段安裝超過200個監控點，實時監控施工期間的狀況。羅迪高又說，為配合港鐵日常行車和檢查工作，晚間只有大約兩個鐘可以在古洞站施工。工程團隊利用預製組件等的建築法，將完成的組件運到工地裝嵌，減少延長工序和節省時間。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應約與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進行視頻通話，指出中美兩軍應該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開展交流合作，共同推動雙方關係穩下來、好起來，發展健康、穩定、可持續的兩軍關係。關鍵是美方要有正確的對華認知，前提是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重点是推进务实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刘振立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军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謹言慎行，以實際行動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大局。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3,241點，升10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42，瑞士法郎0.856，加元1.328，人民幣7.14，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101， 澳元兑美元0.68，新西兰元兑美元0.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49.69美元，卖出2050.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同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喺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咁另外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所有车辆都不能够由全锦公路转入去大帽山道噶。咁另外将军澳跨湾大桥嘅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咧，由于有强风措施啦，跨湾大桥嘅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咧就已经封闭。咁另外都系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咁啊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噶。咁另外喺港岛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干诺道西去翻中环方向，介乎正街至到东边街一段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由于船只机件故障，以下渡轮嘅服务咧会改由巴士营运噶。珀丽湾至到中环上昼嘅8:40同埋9:40，中环至珀丽湾上昼嘅9:10同埋10:10都会改做巴士营运。咁再提一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大家好，我是 JMY Beats。 想知今年有什么最受欢迎的国际金曲，哪位是最受欢迎的外语歌手，那就要留意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了。12月23日星期六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有我 JMY Beats 和大家一起揭晓今届得奖的结果。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冬至快乐啊！咁多位， 冬至快乐， 系啦。咁所以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要同屋企人食翻餐冬至饭、 哦。不如食蒸海鲜啦，下低仲有可以熬埋粥、啊。 哦、OK，、啊、 我今日都系诶过年送发财好事，最 好嘢，好嘢，好嘢， 同埋有鸡有鱼、啊、有烧肉， 系啦，开心开心。咁啊，今日简单啲啦，就系、是、大家咧冬至嘅时候咧，同屋企人啊一齐咧叫做冬大过年， 咁梗系啦， 时必食餐饭啊，大家互相。祝福下问候下点都好啦，咁啊记得俾家用啊嗰啲，最重要系呢一点啊，一定做得到。 喂，同埋有汤圆啊，唔好漏咗佢啊。 系啊，团团圆圆， 冇错。 行山嘅时候去到最顶嘅位置，唔知大家会唔会拎起望远镜眺望下远方嘅景色咧？不过究竟望远镜系几时发明嘅呢？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时间像一个圈，我把自己绕在里面， 罪感太多，要是天空可以识去活来过，人静好漂亮，下一次追寻心事未见的诗句，还记得你。Gotta lose it all, build it up, yeah. I can still feel the word is true. Why are you running, running home? If life is just a game, we all have this in the world. 世纪初的一日，荷兰一个小镇的一间眼镜店主人尼伯希，为了检查磨制出来的透镜品质，将一块凸透镜和一块凹镜排成一线，通过透镜望过去，发现远方教堂的塔尖好像变得大了和拉近了，于是就无意中发现了望远镜的秘密。去到1608年的时候，他为了令到自己的望远镜申请专利，于是遵从当局的要求做了一个双筒望远镜。不过同一时间，小镇亦都有几十个眼镜匠都声称发明了望远镜。不过当然，大部分人都认为利白希其实就是望远镜的发明者。当望远镜的发明消息在欧洲各国传扬开去的时候，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亦都得知了这个消息。在1609年10月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可以放大30倍的望远镜，亦都利用这个望远镜观察夜空，第一次发现到月球表面的高低不平，覆盖着山脉，而且是有火山口的裂痕，还因为这样发现到木星的四个卫星，太阳的黑子运动。所以说望远镜其实是令到人类有更加广阔的一片天，令到我们可以探索宇宙，解开不解之谜啊。 抬头天色已经向晚，回忆正望眼欲穿，一刹那在云端，一刹那在深渊，泪水尽温暖，借着斜阳那道光斑，过去正在手指间消散，一刹那正璀璨，一刹那又腐烂，才把路的一半走完，非要路过几段悲欢，才能相逢一笑往前看，非要电光火石间追赶，才知时间其实够慢，就算和人群走散，还有下一段，也许总是乐乐远度，也只能狂欢，就算和世界走散，人自有牵绊，这天色终未晚，这浮生终不换，许我再看看。 几次当断未断，才能对两败俱伤黯然。非要感受寂寞多丰满，才知时光从来不 杨千嬅的作品《未晚》。 晨光警醒，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今天我们除了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之外，他亦都带了就是香港西九龙总区執行及管制组行动支援队高级督察欧志峰 Chess Sir 上到来节目的。今次就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货车安全的资讯的。Sam Sir 早晨， Chess Sir 早晨。 是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是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货车在马路上面行驶，是好多人的搵食工具。根据运输署的统计数字，截至今年十月为止，在本地领牌行走的货车有成118,000架咁多。Sam Sir， 可唔可以讲下涉及货车交通意外在所有车辆当中是多定是少呢？ 可以啊，小白。根据警方的统计数字，在2023年1月至11月，全港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宗数总共是15,000宗。其中牵涉货车的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数字就有3,298宗，占全部的交通意外大概 22%， 比去年的同期的3,198宗是上升了 3% 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货车只是占了全部领牌车辆的 14%， 但是它的致命交通意外入面有超过三分之一，即是大概 37% 是跟货车有关，情况都几令人关注的。 哇，听落货车交通意外都是几常见的。我平时揸车呢都会同货车保持较长的距离，特别是重型货车添。我觉得呢他们好有压迫感啊。同埋呢前排上网睇到几条车 cam 片啊。咁有部货车喺车尾跌咗部发电机落地。咁另外仲有一条呢就係吊臂车撞桥。咁搞到我而家呢开车见到货车嘅时候呢都心惊惊啊。几惊咧！突然之间有嘢飞落嚟啊！唔知道阿 Chess Sir 可唔可以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关货车司机要留意嘅交通安全小贴士咧？ 系，当然可以啦！我哋会从开车前嘅安全检查，同埋开车时候嘅驾驶安全两个方面咧，俾啲贴士各位货车司机噶。开车前安全检查需要做嘅嘢咧，包括系确保咧车辆性能咧同埋轮胎良好，车辆货物咧就唔可以超重。同埋咧，喺开车前将车上面个货物咧稳妥咁样绑好。不如咧，我都同大家分享一单有关吊臂车撞桥嘅交通意外啦。事发咧喺今年嘅11月6日，喺将军澳坑口，一部吊臂车沿住培城路驶到去连接南丰广场同埋连理街商场嘅行人天桥时候，由于吊臂咧未修好，撞毁咗天桥桥底嘅组件，组件咧四散喺马路。不幸之中的大幸是意外中并没有造成人命的伤亡。其实这类型的交通意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吊臂操作员或者是驾驶者的疏忽大意，在他们用完吊臂之后没有将吊臂放好在原来静止的位置。根据香港法例第 374G 章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规例的规定，在道路上的汽车有关的司机是需要确保那部车的一切部件或者附件，以及那部车的附载物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危险，亦都不会对道路或者对公共和私人的财产造成损害，否则即属违法，或者最高可以被判罚10,000元及监禁6个月。 所以吊臂操作员和货车司机既紧要有手尾，用完吊臂一定要收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样才可以避免意外发生的。 除咗要收好吊臂之外，货物都要咧就系绑好同埋冚好，因为如果载货不稳，令到货物飞出嚟嘅话咧，除咗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仲系违法噶。Sam Sir 啊，我又想问一下啦，如果车上面嘅货物跌落路面，会有啲咩刑罚噶？ 系啊，根据咧香港法例第374G 章。道路交通管制規例的規定，在道路上的汽車司機需要確保任何負載物都是適當地固定在那個車輛上面，或者是盛載在那個車輛上面，或者在車輛裡面，否則是屬違法的，或者最高可被判罰款10,000元和監禁6個月。盛載的物品如果跌落在個馬路上面的後果可以是非常之嚴重，就算只是一粒石仔，在高速之下呢是足以打碎后方呢或者是对面线的车辆的挡风玻璃，亦都对其他道路使用者呢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果跌落来的是一些很重的物件呢，后果呢就更加不堪设想了。所以呢，作为货车司机必须要将车辆上的货物呢绑实，部车呢没有密封货斗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将那个货物呢冚好。仲有啊，要经常保持车辆的清洁，譬如打扫到车斗，或者在离开工地前是将那些轮胎的泥土冲干净，不要被那些泥沙污染路面。 那如果这么不幸货物已经跌了落路面上面， Sam Sir 不知道司机可以怎样做呢？ 如果是这样呢，就是那个货物或者物体真的这么不幸在个车上面跌下来呢或者流出呢，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将车辆停在一边，确认了那个环境是安全之后，司机就可以尝试去执法或者是清理跌了那个物品。如果没办法好迅速地安全清理个现场，例如在一些很繁忙的主要干道啊、快速公路这样，那停车可能会造成更加大的危险，那就应该立即打电话报警去寻求协助。千祈不要因为试图自己执返货物而发生意外，所以如果开车前呢可以做足安全检查，那就安全得多啦。 明白晒。除了安全检查，有关安全驾驶货车的小贴士， Chat Sir， 你可不可以又跟各位听众讲一讲呢？ 好啊，相信各位呢揸得这一类型大车的司机呢，在驾驶方面呢都一定有返咁上下嘅经验啦。咁但係正正呢可能因为揸咗车咁多年啦，有啲嘢呢都可能会疏忽咗嘅。我哋想同大家重温一下以下呢几个安全驾驶嘅要点。首先喺行车嘅时候呢，谨记呢要同前车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因为大车呢个重量比较高，需要嘅反应时间呢亦都较长。如果呢车辆长度或者重量呢超越嗰个路段嘅限制呢，该部车辆呢就唔能够进入有关嘅路段㗎啦。特别呢喺港岛区一啲比较斜嘅路段啦，以往呢都发生过几次呢大货车刹车失效同埋留后嘅意外嘅。最后呢就係、呢我哋成日都成日讲嘅专注驾驶啦。头先小白讲过揸车嘅时候会同大型车辆保持比较多嘅距离呢，咁样做呢係非常之啱嘅。因为一般嚟讲车辆佢越重，所需要的刹车距离亦都越长，重型车辆的刹车距离可能比私家车多出是不止一倍的，所以大货车要和前车保持较长距离的同时，尾随的车辆都要和他们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我非常之认同 Chester 所讲的东西，除了保持距离，最好就是要令到货车司机在行车的时间看到自己。很多时候你看到车身庞大的货车，个司机原来未必见得到你的，而且车辆越高越大，盲点的范围应该是越多的。 Sam Sir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这些货车司机呢？ 说得很啱啊，小白，单单是今年的致命交通意外里面就有接近四成是牵涉货车，而且全部都是跟长者有关的，而导致交通意外发生的大部分原因是在车辆右转的时候发生。想避免交通意外发生，货车司机揸车的时候呢真的要眼观四方和耳听八方啊，尤其是呢右转的时候，司机的视线呢有可能呢会被那个 A 柱呢是阻挡，转弯的时候呢 A 柱所遮挡的范围呢亦都会呢是因应着车辆右转的动作呢有所改变。如果行人呢是进入了这个范围呢，司机是比较难察觉的，那自不然呢是产生危险啦。安全的做法呢都是要呢动一动身啦，去避开这个盲点的范围。 仲有啊，司机要多啲利用咧车辆两边嘅倒后镜啦，同埋鱼眼镜去观察翻四周围。但喺货车车尾呢个盲点咧范围咧，司机就算喐一喐咧都未必睇到，所以货车倒车嘅时候咧，真系要格外小心噶。 讲开因为货车倒后而引致嘅交通意外，应该都系经常发生噶。我知道咧，最近好不幸咁样发生咗一宗相关嘅交通意外。阿 Chet Sir 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一宗嘅意外啊？ 好，咁就由我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宗致命交通意外啦。事发咧就系今年嘅11月21号，一部货车喺葵涌葵盛西村商场嘅卸货区里面。倒车的时候就是未有察觉呢走入车尾盲点的老人家将该名老人家卷入车底。救援人员赶往现场将该名被困的老人家救出之后当场证实死亡。经过调查后警方就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将该名货车司机拘捕。我在这里提醒各位货车司机倒车前除了要确保车后面空间没有行人或者其他杂物之外，最好就是可以安排其他职员协助该名司机去倒车。这样做可以及时去提醒车司机车尾有行人，亦都可以提醒行人不要在车尾行过。而倒车的时候亦都应该以低速慢驶。 除了货车司机要安全驾驶之外，行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又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正正咧，就系因为有咁多盲点咧，同埋有关嘅意外发生，所以喺度咧都想呼吁翻行人，尤其是系长者，千祈唔好行埋去大型车辆，更加唔好涉车啦。几心急都好啦，都要遵守翻交通规则，善用翻行人过路设施，行多几步安全啲，都好过行少几步危险啲。更加咧唔好抱有呢个侥幸同埋过分乐观嘅心态，以为啲车咧会让人。又或者自己行得比较快，其实有可能很多时候司机根本就望你不到，意外就这样发生了。所以无论是揸车定是过马路都要专心，不要玩手机。警方提醒大家，交通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责任，行人和驾驶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时刻保持警觉。 好多谢 Sam Sir 同埋 Chet Sir 啊，分享咗咁多 tips 咧，就俾各位听众啊，仲分析咗一啲嘅案例，去到警惕住大家添。咁喺针对货车相关违例，警方唔知道又采取咗啲乜嘢嘅执法行动去到打击咧？ 嗯，系啊，咁咧货车安全嘅执法行动咧，系警方提升道路安全咧所关注嘅项目之一。警方一直咧都有透过咧执法去打击货车相关嘅违例事项。防止交通意外发生啦，同埋维持翻道路嘅畅通。最近一次嘅货车交通安全执法行动咧，就喺今年嘅10月13号开始，一连四日咧喺新界南嗰度展开，包括打击同货车相关嘅违例事项，例如系车辆残缺啦、超重、载货不稳、驾驶时使用通讯设备等等。行动中咧，警方一共发出咗228张交通违例告票。1239张嘅违例泊车、定额罚款通知书同埋15张嘅交通传票，总共拖走埋32辆残缺或者怀疑改装过嘅货车去汽车扣留中心作进一步检验。咁我哋警方咧将会继续咧系针对货车嘅违例行为啦，唔定时咁样进行执法行动，加强翻道路安全噶。 其实警方嘅严厉执法都系为咗保障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除了執法之外，當然也都不少得配合宣傳和教育的方式去提高市民的安全意識啦。 Chet Sir， 不如由你講一下警方在教育方面又有什麼工作做了呢？ 在宣傳和教育方面，特別是現在社會復常之後，貨車的車流量也都隨之增加。西九龍交通部道路安全組在2023年的7月一連兩個禮拜聯同各物流公司為旗下司機舉辦了驾驶安全讲座，提醒大家作为职业司机的责任。活动有超过40名的司机参与，其中行车记录分析片段和问答环节大家的反应最为热烈。道路安全组亦都向参加者派发了一些不同的单张和实用的纪念品，提醒司机时刻保持谨慎和专注的驾驶态度。另外，警方除了向驾驶人士宣传驾驶安全资讯之外，亦都有向 长者咧推广呢个行人安全嘅活动噶。今年10月17日，东九龙交通部道路安全组喺九龙湾汽车扣留中心举办咗两场长者道路安全大事重型车盲点体验活动，有超过100名嘅东九龙长者道路安全大事出席参与。活动中咧，长者咧可以亲身咧坐上大型嘅货车，并且咧由道路安全组嘅人员咧去介绍翻一啲盲点嘅位置。等佢哋咧知道原来喺接近大型车辆附近嘅位置嘅时候，司机咧系有可能因为睇唔到行人而发生意外噶。我哋咧亦都希望长者喺参加咗活动之后咧，可以将学到嘅嘢同其他朋辈去分享。 今日咧真系好多谢 Sam Sir 同埋 Chat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货车嘅交通安全资讯。喺节目嘅最后啦，希望各位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虽然货车有分大细，咁但系安全就不分你我噶。无论系司机定系行人，几时咧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啊！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咧表现超好啊吓，咁啊道指咧升322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48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85点啊。至于港股点睇啊？港股咧 ADR 同埋咧依家贴市少少嘅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都系高水咧，大概100多点度咁啊。睇下啦，即系冬至就俾大家升啲啦，咁可以加下餸啦，啱唔啱啊？好啦，咁呢个时间咧，同船仔一齐呼电话18723888，18723888，咁啊打个电话嚟系嘛？ 系啊，可以同大家讲声冬至快乐啦，同你屋企人啊，或者你嘅 honey 啊，都讲声有啲祝福嘅说话，都可以打电话嚟啊。 系18723888，咁啊船仔就会听大家电话噶啦。咁啊预约今日咧就安排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俾你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阿大壮咪，冬至快乐，大壮咪。 早晨，早晨，小伯啊，大家咁话冬至快乐，咦？唔止冬至、啊，嚟紧就 系 呢个圣诞啦，星期日平安夜话、 啊，平安夜跟住又圣诞节啦，跟住又26日啊 ，Boxing Day 啊，啲礼物咧而家都系好似呼风唤雨咁啊，出晒出嚟啦。 啊，啲商家就开心啦，希望个节日就可以帮下手啦。 系啦，荷包啊，伤心啦。 好啦，咁我哋过往几集啊讲开咧，就话啲一般人就话啲刑事啊偷呃拐骗，咁啊顺住啲字嘅次序讲啦，咁 系， 咦，咁我讲完偷呃拐咁到骗 啊 嘛， 系啊，每日一字，今日都应该系个骗字啦。 不过骗字同个呃字真系唔识分啊，因为呃呃骗骗啊，咁唔通讲完呢四只到下一只，哇，咁啊好似冇乜好嘢噶喎。 嗰四个就好似激得滞、啊， 系啦，佢一般就系咩？啊！杀人放火奸淫老娘，虽然都系有定咗规矩嘅刑事法则嘅，不过呢啲喜庆日子，系唔好讲住啊，讲啲神圣啲嘅咧。 哦，都好、啊，因为圣诞节啊嘛。 系咯，神圣咁，当然所有嘅教义啊，宗教都神圣嘅吓。不过零零四四有一个啊，特别多人好多时受注目咧，就梵蒂冈啦吓。咁梵蒂冈咧，上星期咧啊，即系破天荒啊，第一次咧。 有一宗嘅案件咧，系佢哋系起诉咗个主教啊，大主教 系系。 咁仲有其他人咧，但系最瞩目梗系大主教就入罪喎，抗逼咗。 咁啊，通常系边一种罪行咧吓？ 一般人咧一听到就会唔会系啲咩儿童啊嗰啲？ 系啦系啦， 系嗰啲人即系睇得起多，即系受多少影响吓。虽然有时我识嗰啲长者长辈，以前读啲好出名嘅学校咧，然后细个都有啲遭遇嗰啲， 哎哟哎哟， 系嗰啲咪后同你讲。 好，我哋咪后，我哋食饭先讲啊嗰啲， 嗰啲啊咁，但系咧呢宗案件咧就并非系嗰啲嚟嘅吓，嗰啲如果你话儿童嗰啲可能睇戏啦，好多年前有套都几好睇嘅法律电影啊， 系。 叫做 Primal Fear， 唔知有冇发错音啊？一级恐惧啊！咁啊，男主角咧就阿靓仔，当年咧起码阿 Richard Gere 理查基尔做嘅。 系 咁啊，个主题咧就讲有个真系大主教啦。咁咧就俾人杀咗喺自己嘅 church 里边啊！ 哎呀， 咁然之后咧就原来拉咗咧一个叫 Older Boys 啊嘛，因为叫父祭啊。 嗯 啊，咁就跟住告上法庭啦，咁样。咁啊 ，Richard Gere 好有出名嘅律师嘅代表佢谂住就争取啲名气啊，打打下咧就发现咗啲啊，即系峰回路转嘅事就唔敢剧透啦。有兴趣未睇嘅咧就 睇翻啦， 值得睇翻啦。亦都扮嗰个所谓父制嘅角色咧，阿 Edward Norton 咧，当年就未出名嘅，拍呢套戏咧就成名啦。之后仲有啲多啲人知嘅，譬如乜嘢搏击会啊、Fight Club 啊嗰啲。啊！嗰啲同另外啲靚仔一齊拍嗰啲，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下啦。 明白。 講翻轉頭咧，就係、是、呢個梵蒂岡案件咧，個大主教咧就並非係嗰啲咩戀童癖啊嗰啲案件嚟嘅，係牽涉啲財政問題。 哎呀，錢銀問題咯喎、 啊！錢銀問題嚟嘅話，佢就霸佔咗啲財產咁樣個控罪嘅招役就係、是、咁有啲牽涉多少類似洗黑錢嘅嘢嚇。嗱、啊，應該嚟講就。六根清净啊，乜嘢乜嘢就唔应该同世间啲钱财有咁多关系噶，咁、啊、就唔知点解，不过零零四四好似佢哋特别多钱， 系啦， 主要系嘛， 啊，佢哋六根清净咧就有啲钱银啦、啊，我耳根清净都冇唔怪知道我冇钱啦、 啊。嗱咁啊有几方面啦、啊，一方面就系啱啱系早几年啦、啊，先至退休咧，香港有个出名嘅御用令资深大律师咧做民事案啊，陈大律师啦、啊。之前佢仲退休嘅时候咧，系捐咗好多钱咧，俾中大法律系啦。 系， 咁佢写一本著作嘅书本吓，咁里边提出一样咧就呢啲宗教人士啊，着嗰啲衫啊，坐嗰啲车啊，啲楼咁多钱，点解唔系攞出嚟即系平分啊，定系奉献翻俾好多有需要嘅兄弟咧咁样啊，定系弟兄姊妹咧咁啊？不过呢个陈大壮嘅意见啊。大家同唔同意啊？自己又再分析一下啦， 自己思考啦，呢、這个吓呢、這个 吓呢啲系个人思考，个人思考吓。 系 咁，实际上都最近做一件案件咧，发觉哇，真系六根清净嗰啲都好多钱嘅喎。系买一个咁嘅物业咧，就即系都亿几嘅成交价。 哇，系 吓嗰位业主咧吓。咦都系有嗰个咪解释嘅释定释加牟利嘅释咧， 释 乜乜咁嘅样 系 系释咩我唔记得啦，不过肯定识搵钱。 厉害厉害，你掌声鼓励，掌声鼓励。 啊，咁所以宗教又还宗教，咁金钱又还金钱，小心分配啦。咁睇下梵蒂冈呢位大主教咧，日后即系过咗圣诞之后会点样发展啦、因为佢嘅。律師咧就係、是、都係講嗰句呢啲句子電影咧，佢話respect the sentence， 即係尊重嗰、那個判刑。不過佢哋一定會上訴啊。 咁如果呢啲一個唔覺意、唔小心入咗罪嘅話咧，其實都影響佢自己本身嗰個大主教嘅身份喎。 我嗰個已經係剝奪埋。 哎呀，冇咗添啦，已經。 係啊，因為佢哋嗰個判刑咧有幾部分嘅。咁而且咧佢哋嗰邊咧即係有啲似嗰啲歐洲大陸法咧。美國都可以嘅，似乎係變咗就嗰個主控嗰邊咧，係有權就住個刑期咧作出一啲陳述啊、申請啊、要求咁嘅嚇。咁啊，嗰邊嘅主控團體嘅團隊嘅領袖咧，就話要求咧就係呢個大主教要坐監添嘅。 哎呦，所以你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真係啱嘅嚇。 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平時睇好多就話呢、這個羅馬啊，呢、這個天主教啊，有好多。像那样啦，咁但系而家咧，原来执行起身嚟咧，都可以系一个整顿啦。咁所以有啲嘅评论就话， 会唔会就一方制国教宗呢、啊 嗯、 即係励精图治啦、啊 嗯、 即係锐意改革返教廷啊，或者係以下所有啲教啲神职人员呢嗰啲操行品行啊啲方式嘅一个行动之一啦、 啊。係宗教我哋梗係要尊重啦，不过呢我哋都睇到法律嗰个精神呢係可以令到好多嘅事情呢变得更加开明啦同埋公平。呢、這个呢我亦都係乐于见到㗎噃。 应该要嘅，其实如果讲开又讲咁计呢，大家亦都有兴趣嘅话呢，喺英伦啦、啊、其实呢次呢单嘢呢嗰个教宗搞啲地呢都係伦敦嗰边嘅。 哦係咩，伦敦啲地好㗎嘛，而家你都见到啦，啲价上緊上去。 Primofia 个主教都拥有好多地，咁即係电影又係咁，即係实际又係咁。咁讲返英伦呢就係、是、N 年前啦，咁就试过呢係有啲人呢就寫咗啲嘢咧，就係、是、離經叛道咧，被視為啊，啊咁就裏邊咧講到即係、就是、啊，又係近聖誕啊，講到係啊 Jesus Christ， 有啲被視為咧，即、就、係、是、好似係叫做褻瀆神靈嘅説話。 係， 咁於是咧有位女士提出咗一個咁嘅檢控啊，私人檢控嚟嘅啊，咁啊然後咧啊。被告呢即係告咗嗰間出版社啦同埋嗰個督印人啦咁樣各自有告嘅、 嗯。 代表個律師都出名嘅一個呢就係、是Rumpo of the Old Bailey 一本軍事嘅法律小說嘅作者啦、 嗯 啊、John Mortimer。咁、 嗯、 另外一位呢亦都係出名嘅人權法啦嘅大律師嘅亦、 嗯、 都有啲著作嘅。咁佢哋提出一個論點就係、是、喂呢啲話褻瀆神靈呢、這個咁嘅控罪咧過時噶啦，因為個褻瀆神靈罪咧，只係為咗英國嘅國教基督教而設嘅。 嗯， 啊，咁其實英國已經發展成為好多宗教咧都出現噶啦。 嗯， 冇理由得一種宗教咧係得到保障噶咁嘅樣。 啱啊。 咁啊，認為嗰個罪行咧過時啊。 嗯。 所以申請咧撤銷個控罪。 嗯。 咁啊，法官咧就都好醒目嘅，佢就話嗱，咁咧就法律一擺咗喺度啦。咁如果有其他宗教咧，不幸未有法律保障咧，並不會剝奪咗某種宗教咧得到保障嘅咁嘅樣。於是就駁回咗呢兩位都幾出名嘅大律師嘅諗法啦。 哦，係喎，諗翻嚟真係，其實以前咧好多時大家都係編排呢一個編寫法律嘅時候，都係有啲宗教背景嘅色彩嘅。咁而家去到即係宗教嗰個定位同以前嘅年代不一樣，法律上面保護嘅層面啊，或者更改嗰樣嘢咧，可能亦都會同人啦、啊、同宗教啦、啊、個比例亦都不一樣咗嘅、哦。 會㗎，所以我諗除咗方濟各呢個教宗之外咧，其他好多宗教因為你知嗰啲有唔同嘅教派，其實個系咧，即、那個系列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同宗同源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只不過有啲就去咗做東正， 有啲分支咁樣啦，係啊。 係啦，啲舊嘅猶太教，咁但係嗰啲教義啊，嗰啲經文啊，甚至裏邊嗰啲故事咧、啊，叫做係當年幾千年前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嗰個而家嘅世界唔單止係火箭時代嘛，已經進步到啊好多啲光纖時代啊嘛，信息大家千變萬化，大家收到嚇、啊。對於個宇宙觀啊各樣咧，即係普通平民百姓都讀下小學、幼稚園都知好多噶嘛。 係啊係啊係 啊，就唔計上網，再慢慢繼續終身學習啦嚇。咁、 啊、 究竟個宗教點樣係同呢啲現實嘅事物咧，係令到啲信眾可以理解？啊，都怕者要啲宗教高人去出啲力啦。 要啊，咁啊，等我哋啲星斗市民咧喺睇法律嘅历史嘅时候咧，又可以得闲谂下同宗教嘅历史，原来都有都几有趣嘅事情发生啊。 咁啊，小白你慢慢谂咯，我睇下冬至食乜嘢。 哎，好、啊。 咁啊，平安夜又食乜嘢？ 同埋 Christmas 嘅大餐又有啲咩食啦吓？咁啊，唔阻你，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酒咪，拜拜。 慢慢谂，拜拜。 节就嚟到啦，唔知道大家想唔想过一个环保嘅圣诞呢？船仔都有几个 tips 可以送俾大家。如果大家会用圣诞装饰嘅话，不妨选用有太阳能或者系 LED 嘅灯胆仔，尽量用干花、干树叶、干松果等等作为装饰。而且不如试下摆放一啲有圣诞色彩嘅 cushion 或者地毡作为装饰，尽量唔好买咁多即弃嘅装饰啦。 另外在买礼物方面，当然要避免过度包装，或者试下直接在裸买店买，而且可以试下改送一些非物质的礼物，例如是网上的平台订阅、电子礼物卡等等，甚至帮对方按个摩都可以的。如果真的要送礼物要用包装纸，不妨试下用比较环保的牛皮胶纸代替普通胶纸，用布料作为包装。最重要就是开圣诞大餐的时候，尽量都不要用一些即弃的餐具。如果真的要买的话，大家尽量都选购一些竹制、木制或者是可生物分解的餐具代替即弃餐具。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想知海底可有书帖，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点，溶解中冰川，佢闹是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馆插图，情愿餐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再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屌糟都有把，沿途分你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火山少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再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鸟做都有吧，沿途滚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 名字是 Jeffy， 是俊生，有这首作品《我的世界地图》。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十二月二十二号，冬至快乐啊！祥，早晨啊，祥。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喂，大家冬至咧喺屋企食完饭啊，最啱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好节目啊！ 冇错啊，今晚十点半有咩睇咧？ 今晚十点半介绍一个全新嘅节目俾大家，叫做《闪耀吧，中华文明》。咁系讲乜嘢嘅咧？即系中华文明啊嘛，就系同大家考古啊！主持人啊，就系国内嘅男演员陈坤，佢咧会同大家咧去用一个好似查案嘅方式去讲解下呢啲中国嘅文明啦，同埋历史文化嘅，咁加上好多嘅 CG 特效啊、动画啊等等，系一个咧好新鲜有趣嘅考古节目。咁今集第一集啦，就同大家咧深入去到四川啊嗰个三星堆文明嘅现场嗰度，咁透过呢个推理解谜嘅形式咧，去认识一下三星堆嘅文明嘅。咁话说咧，而家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正系展出紧呢个三星堆嗰啲古文物啊嘛，咁系我仲未睇到啊，即系我未有时间去睇啊，我将会去睇。咁啊睇过嘅朋友咧，即系嗰啲黄金面具啊，嗰啲造型好特别。咁啊呢个系嚟咗香港嘅展览啊，但系究竟嗰个三星堆嘅出土嘅现场系点嘅咧？想知道嘅朋友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闪耀吧，中华文明》啊！ 好有趣、啊，本身即系认识陈坤都系睇戏啦。 我第一次真的看他做主持，还要是介绍这个这么历史珍贵的宝物啦，三星堆都是挺值得大家看一看，东展嘛，一个中国文化顺便去看完三星堆都挺啱的。 嗯， 好啦，去到12月23号的星期六下午一点有什么看呢？ 我哋过咗冬至之后系迎接圣诞节啦，咁我哋嚟緊星期六日港台电视31咧都有好多圣诞节嘅节目，咁等我一一介绍下。咁头先你讲话听日嘅晏昼一点钟咧就会带俾大家演艺盛会《胡桃夹子与老鼠王》。咁胡桃夹子咧呢一个柴可夫斯基创作嘅芭蕾舞剧咧，就系圣诞节好多朋友都好喜欢睇嘅一个节目嚟嘅。咁呢一个胡桃夹子与老鼠王咧，就系、是、改编自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呢一个嘅芭蕾舞剧。咁但系呢个演艺盛会呢个胡桃夹子与老鼠王本身亦都系一个芭蕾舞剧嚟嘅。咁佢亦都系保存住胡桃夹子嗰份魔幻同埋童真。咁啊，好啱喺圣诞节嘅时候咧，一家大细去睇嘅。咁啊，所以各位要留意啦，听日晏昼一点钟啊。 系如果中意睇音乐啦，或者芭蕾舞剧啊，因为我自己都好似冇睇过。即系我冇现场睇过，甚至其实电视我都好少睇嘅。咁如果都想过一个艺术成分高少少嘅下午咧，不妨就睇一睇一点钟嘅《胡桃夹子与老鼠王》啦。去到九点半嘅晚上，亦都有周末大电影《情留半天》，系嘛？ 冇错啊！咁啊，听晚呢个周末大电影《情留半天》咧，《Before Sunrise》系一个超级浪漫嘅爱情经典啊！咁啊，导演就系李察连利嘉，主演嘅系伊芬学健同埋朱丽叶儿两位。咁啊，古仔咧，我谂呢套戏好一讲，好多人都有睇过啦。咁啊，讲咩咧？个古仔就系一个喺架火车上面咧，一位年轻嘅美国男生偶遇一位年轻嘅法国女生，咁啊一见如故啦。佢哋就决定啦，花半日一齐喺维也纳嗰度一路行一路倾偈，咁啊慢慢佢哋培养出呢个感情出来。咁啊呢一个爱情嘅经典咧，就好适合拍住拖咁样过圣诞咁样睇啊。所以大家记得要留意。听晚九点半呢个周末大电影《情留半天》啊！ 我嗰阵时系几中意呢套戏，即系其实我反而咧、我搞笑嘅，我冇睇过呢套戏，咁但系因为我身边嘅朋友咧系呢套戏嘅忠实粉丝，咁佢于是就买咗佢嘅剧本啊！ 哦，咁就买剧本而唔系买影碟啊！ 佢唔系佢买剧本，因为佢好中意佢啲对白，咁佢就同我讲话：，喂，真系好好睇咧！你不如嚟睇下啦。于是我就睇咗嗰本剧本，即系好似当小说咁样睇啦。咁但系佢系对话啦，咁样，哇，好靓啊！同埋佢啲对白咧系要谂噶咯。 喂，咁啊，船仔，你睇过个剧本啦？你睇过套戏本身未先？ 我未啊，就系、 是。咁你啱晒啦！你听晚九点半记得要留意港台电视31啦。 啊，咁又系，咁啊，不妨浪漫下啦。既然我都冇隔篱嗰个，就搵套戏陪下我啦。好啦，去到12月24号星期日嘅平安夜，亦都有九点半嘅周末大电影喎，系嘛？ 冇错啊，咁啊呢套真系超级火呢个圣诞节嘅电影《真的恋爱了 Love Actually》，我本身好喜欢啦。咁啊，卡士好强劲啊，晓格兰特、基拉丽尼、哥连费夫、艾玛汤逊等，数都数唔晒。咁系由好多个好得意嘅小故事穿合而成，全部咧每个故仔咧都系发生喺圣诞节之前五日嘅，讲好多爱情啦、离离合合啦，好 sweet 嘅一个圣诞爱情电影。各位过住平安夜，记得要留意啊！夜晚九点半周末大电影《真的恋爱了》啊， 一样就算冇另外一半啦，最紧要咧圣诞节就系揾港台电视31陪住大家，记得九点半晚上周末大电影《真的恋爱了》亦都可以一齐睇啊！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啊，真系过节咧，圣诞节咧就要睇下呢个 Love Actually 啊，真系好有圣诞节嘅气氛嘅。咁啊，大家可以听实啦，或者睇实啦，即系港台电视咧个放映嘅时间啦。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今日咧天气冻一啲啊，大致咧多云同埋干燥嘅。做咗咧接近两个零三个钟头节目啦，咁样依家气温咧仲系九度嘅啫，系啦，你有冇听错？九度气温，相对湿度咧52%，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行政会议成员、新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会领导工作小组，全面检视跨局跨部门处理学童轻生和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上，怎样能够合作得更好。他接受本台专访说，现代生活变化很快，政策要有弹性，认为探讨的角度不是由哪个领导协调工作，而是由政策制定直到服务落实的模式应该更频密检讨，与时并进，反应更快。林正财说，学童自杀个案增长并非单靠政府或者专业人士可以解决，加上并非每宗学童自杀个案都与精神疾病有关，不应该将问题过于医疗化，只是聚焦于增加医疗机构人手和服务是失焦。他建议扩大社工和非专业人员的培训，教学生做好朋辈间的支援，学校亦都可以在设计课程和效力表示，为学生提供可以诠释和建立朋辈关系的空间。港铁东铁线古洞站正在动工，预计2027年完工。港铁运用创新科技兴建这个新车站，确保施工不影响现有铁路运作和节省工序和时间。港铁北环线项目经理罗迪高说，古洞站是首个兴建在铁路隧道上的车站，为确保现有铁路行车不受影响，需要密切控制地下水位，并在古洞站隧道段安装超过200个监控点，实时监控施工期间的状况。罗迪高又说，为配合港铁日常行车和检查工作，晚间只有大约两个钟可以在古洞站施工。工程团队利用预制组件等的建筑法，将完成的组件运到工地装嵌，减少现场工序和节省时间。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应约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进行视频通话，指出中美两军应该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开展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两军关系。关键是美方要有正确的对华认知，前提是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重点是推进务实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刘振立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军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和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87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4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8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4.6升2蚊，友邦保险67.4升1.15，美团78.8跌9毫。阿里巴巴74.05是升7毫，美图公司3.51跌2仙，东方甄选29.85升6.5，李宁20.3升4.6，比亚迪股份201.2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7.811，日元142.24，瑞士法郎0.856，加元1.328，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33,233点，系升92点。港金报19,08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0.5美元，卖出2,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另外由于有突发事件，所有车辆仍然不能够由全锦公路转返入去大帽山道。另外在港岛区由于有水管急收，江乐道西去返中环方向，介乎正街至到东边街一段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咁由于船只机件故障啊，以下渡轮嘅服务咧会改由巴士营运噶。珀丽湾至到中环咧会喺上昼嘅9:40，中环至珀丽湾喺上昼嘅10:10会改由巴士营运。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家好，我是群姐。垃圾收费在2024年4月1日实施，市民在大厦或者食环署的垃圾收集点抌垃圾，一定要用指定袋包好，抌大型垃圾就贴指定标签，指定袋有9种容量，每公升售价1.1，指定标签每个11元。如果你的大厦有其他安排，那就参考翻管业处的通告，抌垃圾用指定袋，知清楚实冇错。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临近圣诞有好多圣诞歌，包括有这一对摇摆组合 One Republic。 Dear Santa, make my wish come true, there's only one thing on my list, it's the time of the year when I miss you the most, sitting next to the fire, the mistletoe, I should be feeling a chill. 星期占第六位，这个礼拜跳升两级去到第四啊！好少听到他们一些这么开心的作品啊 ！One Republic, Dear Santa,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大时大节要减肥，咁咪乜都冇得食。 好多时减肥系一个长期战争嚟嘅，我哋将一部分根本上我哋唔食得嘅嘢摆翻落去个饮食嘅习惯嗰度，其实咧有样好处就系你身体唔会抗拒任何一种食物。其实我哋身体会有样嘢叫做动态平衡，佢会自己会 adjust 噶啦。太过分去 limit 佢嘅话咧，反而好容易会有样嘢叫 flashback。 要知道大时大节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凤妻发生地震，律师罗本去到灾区揾妹妹罗苑，第一次接触到以青山队长为首嘅公益救援队员，被深深感染，因缘际会加入咗追光救援队，逆行于生命之路。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十二月二十二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冬至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我是晨光第一线百元号小白。屋企小朋友突然提醒我，冬至饭一定要约埋佢妈妈，即系我太太食饭。佢话平时妈妈教佢读书好用心，所以成绩先至见得下人。既然佢咁有心，今年冬至饭一于一齐落厨，准备多款饮食淘金嘅菜式同屋企人一齐食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开心开心，今日翻工有朱古力食，好开心啊！咁啊，真系嘅，咁啊，二台啲兄弟姊妹大家都好温暖啦，咁啊，都有个冬至嘅感觉。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有小白啦，有船仔啦，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一齐讲声咧冬至快乐。早晨，早晨，系咪陈太咧？ 早晨，陈太，冬至快乐。 早晨。 冬至快 乐，冬至快乐，你都系谂住同好多朋友讲冬至快乐噶， 系咪啊？ 系啊，屋企人啊，同事啊，朋友啊，或者澳洲嘅同学仔啊，啊，英国，系啊，好多， 好啊，好好全世界，系啊，你慢慢讲，我哋俾时间你。 哦，好啊，好啊，咁我就希望屋企人冬至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系 仔仔女女都啱出嚟做嘢啦，都希望佢哋工作顺顺利利。 哇，你又咁后生又话仔仔女女，我仲谂住问你， 系啊， 圣诞节同男朋友去边度玩添？ 唔系啊，唔系啊，已经结婚咗好耐好耐啦， 好耐好耐添啊， 真系听唔出， 好耐好耐啦，六十年咯，我哋结咗婚，唔系讲笑啫，讲笑啫， 希望有六十年啦， 一定有， 一定有， 一定得噶，通常讲完就会成真噶啦。 你嗰啲咩转婚嘅时候，记得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啊，好唔好啊？ 到时候再打嚟啊！ 系啊，我哋唔好到时船仔喺度嘅， 系啊，船仔喺度噶啦，系啊，我同小白咧就归隐咗田园噶啦，我哋种田为乐， 种菜 系啊系啊。喂，但系交翻俾你讲先，我哋暂乱咗你个饼，咁啊继续讲下有乜嘢嘅朋友仔咧，要透过大电波同佢哋讲声咧，冬至快乐啊！ 好啊。咁嗱，仲有老公先啦，老公就要都系身体健康啦，乖乖地啦，咁样啦， 乖你，乖乖你， 继续乖乖地， 咁好啊，系啊， 继续乖乖地， 即系往绩几好嘅 ，keep 住， 系啦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 系啦，你考试都好好嘅，第一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最紧要 keep 住，系咪先？啊，仲有，仲有咧，仲有咧，系啊， 咁咧。跟住澳洲嘅同學啦，加拿大嘅同學啦，英國嘅同學啦，都希望佢哋冬至快樂。 哦， 跟住唔同時間嘅，我都希望佢冬至快樂。 點解 雙色滿天下？ 誒，陳太，我想問你，你係叫做環球咁樣去讀書嘅，即係你先去澳洲讀完書。 反而 我自己是香港，我就冇。冇移民喎，但係佢哋就即係中學之後啲去咗澳洲啦，有啲就為咗小朋友過咗去英國啦。 係、明白明白。 咁咯。 係啊係啊，我即係我以為即係讀書嘅時候，你喺加拿大讀書或者喺澳洲讀書。 加拿大讀 high school， 然後澳洲咧就讀 U 咁樣，即係 master 喺英國。 即係其實你都係本地學校嗰度讀書。 係 啦，咁但係 離開咗香港啫。 係係係，唔係離開，佢哋暫別，即係你會翻嚟噶嘛？係啦， 翻嚟啦，香港咁好。 我哋约咗来年嘅七月咧，又会相聚嘅，到时又去旅行。 去边度玩啊？ 我哋会开心噶。 去边啊？去边啊？ 我哋会去日本嘅九州。 Yeah！ 哇！ 开心玩啊！真系。即系识玩啊， 系啊，咁啊， 呢个咧就会我哋师奶团咯，即系我哋会五个好朋友闺蜜咁样去咯， 即系冇丈夫嘅，即系大家唔带另一半嘅。 哇！你又好 正喎，呢啲 你又好，我都想有啲男人团啊， 系啊，我都想。 我老公都会有嘅，佢自己都会同啲朋友去下嘅。 去边噶？想问你老公系去边度噶？ 咁佢好似想去蒙古咯，去 蒙古啊？ 喂！ 咁 你咁你老公又好乖喎，你老公又好乖喎，我有啲朋友都系老公团过澳门嘅，系啊，你老公去蒙古 睇风景啊， 系啦，真系乖，系啦，我都赞阿陈生绝世好男人， 梗系啦， 系啦，又锡老婆，家用又交得齐，系咪先？功课又交得足，系咪先？ 蒙古咁大片草原，骑马 系啦，细路仔又开心，系依家又出生啦，咁啊两个。小朋友今日都做冬喎，咁巡下你想唔想喺屋企整两味噶？我想问， 我今日咧就我哋做咗冬噶啦，已经阿女咧就朋友屋企食饭， 哦， 阿仔咧就翻嚟嘅，咁今日我哋三个就预计会打边炉。 咦，阿女就去男朋友嗰度系嘛？ 系啦， 咁阿仔唔带女朋友翻嚟，一换一。 阿女个咧，因为阿女嚟咗食冬至噶啦，嗰个女朋友，但系咧佢今日就正日做节啊，人哋屋企咁应该过我咁样啦，系啦。 哇，你嗰个 过去我 系咯。你屋企都正日做节啊嘛， 过去喎， 过去喎， 唔紧要啦，呢啲 泼出去嘅水啊 feel 到啊， 系唔紧要，即系大家开心啦。讲真，仔大仔世界，女大女世界，系咪啊，陈太吓？ 所以佢哋嘅圣诞都完全陪唔到我哋嘅，佢有佢哋嘅节目噶啦， 都系噶啦， 唔紧要嘅，陪唔到，其他日子陪到。 我个仔八岁咋，都唔陪我啦。你嗰个好好噶啦， 应该陪到噶，八岁 系啊， 同约朋友啦， 同先生一齐咯，或者系今日又可以打边炉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咁啊开心啊吓，打边炉都辛苦噶，要洗定啲嘢， 系啊， 唔好成日以为喂打边炉啊，共嘢一炉啊，将所有嘢抌晒落，其实唔系噶，洗嘢嗰个都好辛苦噶， 最紧要整个汤底咁啊，搞 系啊，整汤底 啊， 系啦， 肉啊软啊，系 啦，咁啊记住换下汤底，唔好谂住今日个汤底系留翻，保护留翻听日，都换下佢，知唔知啊？ 好啦，喂，同你倾住咁多先咯，咁啊祝你咧全家都幸幸福福，冬至快乐。今日拣嚟咧 MC 张天赋，亦都你嘅心。选择嚟噶，系咪啊？你都系富一代、富二代嚟噶，系咪？你都中意 MC 啊？ 未系 系嘛？ 就佢嘅下一代咪系咯？ 就嚟加盟噶啦！ 我祝你哋 系 祝你哋身体健康，冬至快乐！ 好， 多谢 陈太，一齐听歌，拜拜！ 好啊，多谢，好啊，拜拜， 拜拜。 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可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for my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我细一跟我，即使爆发够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锁。心境速放纵，我性格注重让新人相信我的事不多，唯有你可以惊喜我斗志，财富要积上越同上唱情歌。世界太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能够跟指引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今日呢就係几多号啊？22号喎，係咪啊？ 係啊， 冇错啦，就快呢就係呢一个嘅 Christmas 啦。咁、yeah. 如果你又想试下自己整啲简单啲嘅蛋糕，又唔想咁複雜，又想快嘅話咧，可以試下咧呢一個咧，就幾步就已經整完。 唔會係用個杯自己焗嗰啲啊嘛？ 唔係食蛋糕好啲啊！哇，我啱啱睇到咧有啲街市情報 咧。哦，你頭先講嗰個 係啊，話有啲野生嘅花竹蝦咧、啊，哇，成千幾蚊斤。 哇！ 即係佢係真係好大隻，係 咪睇多咗兩個零啊？ 唔係佢真係好大隻，不過哇！你千幾蚊食斤蝦真 係係咯，唔好啦，咁啊食翻我呢個先啦、 啊。正所謂咩啊？文章都讲贫穷限制想象， 真系惨。 唔系呢个讲笑唔惨嘅，即系贵有贵食，平有平食咯。即系听下小白呢个饮食嘅图鉴有咩资料可以提供？ 不过冬至啊，我都有兴趣今日睇下嗰个街市嘅行情啊。 系啊， 因为就算系呢几日咧，我发觉街市啲餸啦，寻日啦都冇话特别贵嘅。你话啲虾。其實有啲都去到普通海蝦啦，普通海蝦嚇，咁都係50几、60蚊，都有見過呢啲價。 真咩？ 真啊！ 應該理論上應該百幾蚊斤噶咯。 尋日都係呢啲價嚟㗎、哦，所以係咪都可以繼續做啲良心價？譬如帶子咁樣，咁帶子都係講緊50蚊之內咧，其實都有四五隻咁樣，都算係幾好啦嚇。咁希望今日個價咧就唔好上得咁犀利啦。咁等大家咧可以錫住荷包之餘，又可以食個團年飯。咁今日呢一個嘅蛋糕咧就相當之簡單。咁只要需要準備定嗰啲叫做朱古力餅，朱古力餅咧就嗰啲圓形嗰只，啲人好中意搣開佢嚟食嗰只咧。咁你就買兩個圓筒型嗰啲朱古力餅，咁就打開咗佢，揾個玻璃兜咧就 袋起曬佢，裝起曬佢咧，就中爛佢。中爛咗佢之後咧，你就可以落大概150ml嘅牛奶。 嗯，哦， 係啦，落牛奶。咁你係咪要脫脂咧？咁又食，我覺得脫脂會好啲嘅，因為本身啲餅咧都幾肥噶啦。 哦，係喎，但你會唔會掹走埋嗰嚿？嗰嚿 cream 唔會，你擺埋擺埋佢當味啊嘛。 哦，咁啊真係肥咗啲。 呢啲咪咩啊？兩個字層次。 OK， 係啦，味道都有層次。好啦，咁你落咗啲奶落去之後啦，咁啊將佢中爛佢，中爛咗佢之後落奶，然後就將佢攪咁樣啦。呢個時間咧要俾多少少心機啦，因為你一路攪嘅過程咧，你會發覺佢仲有好多碎啊。咁你盡可能令到佢咧攪起上嚟嘅時候已經滑啦，好似滑喎。咁仲有少少嗰啲就當係咬感啦，咁啊冇乜所謂嘅。好啦，然之後咧你就放落嗰個嘅個氣炸鍋嗰度，咁啊預先咗譬如180度啦，咁你就先整佢18分鐘。咁所以你嗰個玻璃嘅器皿咧就可以入埋呢個氣炸鍋入邊，咁啊會好啲啦。好，入咗入去之後咧就焗佢18分鐘啦，180度嘅，然後拎出嚟嘅時候咧佢就已經係啲。硬硬地嗰個狀啊，個狀態啊，咁亦都係好實嘅蛋糕嚟嘅，所以入面咧就唔會話似我哋成日喺街食到嗰啲空氣包咁樣啦，係啦，咁所以食落去咧都係飽肚嘅，咁就算細細件，你發覺都 OK 喎咁樣。好啦，然之後咧要再將佢昇華整得靚啲啊嘛，就咁加 cream 咧就唔好啊，冇得玩亦都普普通通，我哋就可以喺超級市場買嗰啲棉花糖，係啦，嗰啲忌廉味嘅棉花糖。咁你就買啲大啲嘅、細啲嘅，咁啊買多啲唔同款式，就鋪喺個面上面，鋪到佢靚一靚，然後就懟翻入去呢一個氣炸鍋嗰度。頭先180度啊嘛，而家都係180度，今次咧就整3分鐘，咁啊聲咩氣炸鍋咁聲？ 呢個係我焗完一次再咁樣焗啊？定係唔係啊？純粹係我整完個蛋糕之後擺 整完個蛋糕放喺上面。跟住再入去180度3分鐘，然後咧等佢哔哔哔哔哔拎出嚟嘅時候咧，你就發覺棉花糖上面咧，佢仲有個形狀喺度嘅，但佢面頭咧就好似我哋燒棉花糖， 係 佢有嗰種窿 烘 嘅感覺，冇錯啦。然後咧係啦，外脆內軟，然後你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如果你可以用啲好一樣嘅棉花糖咁啊，平均咁排啦，或者我中意大大細細唔同嘅排咗上嚟，跟住你就可以咧喺上面再揾嗰啲朱古力醬啊。擠擠擠擠擠喺上面，自己寫字都得啦，或者 Christmas 咁樣寫埋上去，然後你就可以拎出去切啦。 嗯， 搞掂。 我的享樂時代。 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睇我 social media 啦？ 冇喎、啊。 好啦， 我有啊，我有。 唔系同哥都有事。 近排除咗 对女仔唔可以成日都咁坦白， 系、啊。 近排船仔， 其实我日日都睇嘅， 系啊系啊。 系冇、啊，我谂住分享一下 港台节目啦。 唔系，我谂住分享一下、啊。哦，我之前有分享过，开始画一幅画叫数字画嘅，咁、啊、就话哇好疗愈啊！如果你真系嗰期心情唔好啊，好多嘢烦嘅时候咧，就拎出嚟画啦。咁、应该过去咗。两三个星期，我终于画完啦。 系 啊，画完啦。嗱，我觉得近睇咧都真系有啲不堪入目嘅。 系， 因为我做咩都要成17隻色，然后就哇，我都喺度谂，唔老花应该系画唔到啊，因为真系好细粒啊，好似手指甲咁幼啦。有好多都系咁样，所以近睇咧我就觉得有啲粗糙嘅、 嗯。 但系远睇咧，你都可以觉得系幕内嘅印象。 Okay. 哇，你好识得自我安慰啊！ 我系自我安慰嗰种。 但系我头先睇咗阿船仔个作品啦，其实真系有啲点描嘅风格啦，即系。嘟嘟嘟落去。 哎呀，好啊，你俾我睇好，我唔想增加你嘅 hit rate。哦，系、啊，其实远睇都 OK 嘅、啊， 好靓、 啊，系咯、啊，估佢唔到嗬、啊， 好有才，好有才华、啊。 咁你就係有才華㗎啦 ，Michael 哥讚你就係㗎啦。係 啊，咁大家如果真係 發表下，你發表下，你發表下。 如果大家 做咩？遲啲係 想成為 幅畫有機會，想成為咩啊？ 想成為好似船仔咁叻嘅畫家咧，其實上網都有好多唔同範本嘅，亦都有好多人咧。其實嗰個療效，我覺得有啲似蟬繞嗰種療效嘅。 係 真係係會我嗰期，總之我一有啲嘢煩啦，咁我就畫畫完咧，我就會覺得哦舒服曬咯。 哦，咁几好喎，系啊，嗰啲咩禅画嗰啲咧，我有阵时我都画下画下咧，可以画走啲烦恼噶。 嗯， 哇，呢个真系好有哲学噶，呢个唔错，第日可以同大家分享，真噶呢个。 咁啊，今日唔使有烦恼啦，今次最紧要啊，老板早啲放啲员工， 系啦， 翻屋企， 大家食个冬至饭啦吓， 冬至快乐。